好，欢迎嚟到《恶卡双周报》。上个系咪唔好意思，有技术问题，搞迟咗成个礼拜先录公开条录音。 几咩术啊？根本就系术后 系技术问题嘅，因为部电脑我开唔到嘛。 唉， 咁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变翻三个人啦，人手多咗50%。 两个人啦，我唔出声啊，因为我唔知头唔知道啊，唉，费事。 你单日系 系咯，你 今个天就掉咗啲散边新闻嘅，但系一单新闻就盖过就系其他嘢。严格我个系发生了嘅，因为对于。不是动物朋友的观众的我来讲是纯粹花生看热闹而已。 其实都 挺大的，因为讲的是这单应该是这个自从小岛之后最大的炎上事件来的。 好。 即先讲、其实大家都讲得炎上两个字，大家都心里有数。 讲了件事起因先。件事不是起因，是件开始就是9月25号夜晚10点零钟左右。 不是，是7点。 7点。 香港时间 7点就到我朋友的監督兼劇本的 Tatsuki 就在他的 Twitter 上發了一篇推文。 我要更正一點，其實不是監督的， 是監督兼劇本兼分鏡兼美術兼 一腳踢曬了，是吧？即是簡單說， 基本上套嘢係佢做。 唔係，咁佢不嬲都係做咁樣做動畫嗰條友。你睇之前呢啲好作品都係咁樣嘅。 總之成套嘢佢一腳踢㗎啦。阿 Tatsuki 佢出咗個 tweet 就話：二期冇我份啦。咁啊，唔好意思，我都好遺憾，唔好意思，係咁多。 跟住咧，就到而家錄音依刻為止，就冇再有任何佢嘅 佢本人就冇再任何新嘅公開發言。 係啦， 唔係喎，咁你調翻轉，其實嗱，我唔講之後嗰啲嘢先。咁其實佢本身就係講一句，跟住冇。 咪就係、 是，佢就係講，佢又冇話即係屌啊，郭川點 成 咁樣。 冇乜話啊，佢有句，佢仲有啱啱講嗰度仲有一句，佢又話係呢個係郭川的意。好似係郭川嘅意思，佢唔係個，佢唔講嗰度，佢冇個，佢冇個肯定，但係佢係 喺郭川，唔係佢意思啊！我喺郭川嗰邊知道呢件事，咁就 咁有即係但咁樣推斷佢有意圖，即係屌郭川啦，即係你 咁我 講埋 啲推唔推斷，我再講啦。首先係咁咧， 因為蛛絲馬跡推斷嘅，其實 短嘅24小時內。都好似冇24小時 啊！冇啊，係其實係 半即晚已經好似都咩咯？ 你咪睇你講過嗰個嘅係乜嘢？我九點就已經係，因為佢喺 Twitter 發噶嘛，日本人用好多用 Twitter。其實佢喺兩個鐘頭之內就上咗去全球 Twitter 個 hashtag 個首名第一名。 咩？即係安室對麥林，唔係對梅林嗰個 case 啊？ 咁又有少少唔同，因為冇咩大。 係咯，呢單其實可以講喎，算。 去咩？ 一個啱好嗰陣時冇乜特別大料爆。 總之就係食燒咗成晚，因為佢其實嗰個趨勢表咧，其實係你 燒得超快， 其實係喐得好快嘅。但係佢係個當晚成晚去到啲凌晨三四點先跌翻落嚟嘅，都係霸住咗第一名。 係啦，就燒得係超快嘅，係快咗我嚟，覺得係好誇張嗰陣嘢。 我係篤咗阿伯落嚟，因為點解咧？因為講緊咧係其實嗰個榜咧，有時咧你好彩嘅話咧，係幾千近萬咧。就已經會上得到噶啦，因為佢好短時間內個上萬啦。 而嗰、那個我喺一日內一日後睇咧，就已經27萬啦，27萬 retweet 啊，肯定啊、哦，你話 retweet 係啦， 因為我講嘅係 hashtag 啊 ，hashtag 就唔知添啦， 因為用佢個名做 tag 嗰個，我係望住佢由幾千上到上萬，跟住去到半夜香港時間凌晨12點89萬。就黐靠，即係接近90萬條相關嘅貼，仲要講緊係有落 tag 嗰啲啊，冇落嗰扎仲有好多嘅，其實好多人都冇落到嘅。 跟住咧，由於件事去得勁快，咁咧就喺網上嗰啲所謂嘅抵制事件，我按下表表先，講咗啲官方先。 根據時序再 好啦。咁喺之後咧11點鐘，但係朝頭早啦。咁有記者 仲要再早少少，仲有一單。這個半夜都是半夜的時間，其實是夜晚夜晚的時候，剛講啦，佢第一件事就是佢上了全球排行榜啦。咁呢件事本身其實已經係點講啊，都可以是一件新聞啦。咁當然啦，佢降監督降板都算是一件新聞嘅。咁你Nico 其實是有一紮嗰啲即時新聞啊，即係好短但係好快嘅新聞啊，會發出嚟嘅。咁佢用有個排行榜，主要係根據 comment 嘅，即係回應數去排列嘅。嗰個榜係變得好快嘅。咁但係啲人發現咧，其實出咗當刻啊，凌晨12點嗰陣，我檢查係大概有8到10篇左右關於呢件事， 即係可能係佢鋼板啦，可能係建嘢送阿 Twitter 啦，總之相關大中橋相關嘅新聞啦。咁其實有大概有十篇左右嘅，八到十篇左右，但係咧一篇都冇喺個榜上邊。然後咧，其實佢個 comment 人數其實係已經超越咗再早少少。其實我哋如果冇嘢講，就要講呢單噶啦，就係、是、呢個山本寬又私嫌嘅事件。簡一句講曬，一句講曬，我真係唔想俾太有篇幅俾佢。就係、是、佢又講咩呢個又有翻咁上下 年紀睇嘅嘢。山本寬係喺日本所有評論家裏面最識潑火鹽上嘅專家嚟嘅。佢對於我對於佢哋點樣撩火頭啊、揾交嗌嘅呢樣嘢，我從來唔會質疑嘅。佢呢本事。 總之就係佢話啲人 撩交嗌啦， 有睇動畫啲係睇新進者乜乜七七啦嚇。基本上呢下真係撩交嗌唔得。 係佢撩交真係人。 緊要咁正常呢啲嘢，呢啲撩交嗌上個榜首好正常，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佢兩篇啊，我啱啱講嗰十篇入邊咧，其中一篇嘅 comment 數同佢差唔多嘅。但係咧，山本寬個帶上咗去，上個頂，但係塔足橋相關一係榜都唔見啦，唔係唔喺頂啊，係榜都唔見。咁大概去到凌晨六七點左右香港時間之後，我諗對面翻工，朝頭早翻工啦嚇，就見篇嘢又出翻嚟。咁咧就係、是、因為咧佢矛頭就啊，塔足橋矛頭就指向國川啦，好明顯啦，佢成個村唯一佢就講到國川。咁國川同呢個咧，其實係同一間公司嚟嘅。 即 係 倒一個， 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嚇。呢、 這 個 嗱， 我執住下面嘅嘢啦。 嚴格嚟講就倒一個收購咗國川， 調轉咗。 調轉 係國川收購倒一個，倒一個放前邊係因為通常咧大食細就會俾下面。俾佢 嘅， 所以阿川上做咗總監督， 實際 Square Enix 川上亮生做咗會長， 做咗社長，會長係國川力彦，我知佢哋日本啲董事會啲架構好亂，貴圈真亂 ，OK， 超級亂。 咁嗱呢度就咁啊，要咁就去翻到啱啱你講啦，十一點。 咁咧就有人，咁咧川上亮生就喺佢呢好自己營運嗰個 SNS 上面回應傳媒嘅問題。 有少少，我要再更正，唔好意思，成日都更正你。因為其實係首先係一個 IT 記者，跑 IT 界嘅，唔係跑 A C 字嘅記者，就揾到阿森，就揾到阿孫尚良生，就問佢嘢，跟住用其實係嗰、那個好明顯應該係 DM 嚟嘅，類似 DM 嘅物體嚟嘅，即係啲私信啊，私人信通信嚟嘅。咁但係佢講完之後就將個私信公開，我諗可能應該經過對方同意嘅。 咁我簡單講，即係簡單有冇錯？唔簡單交代嘅內容就係、是，阿村長就話關於件事咧，我都遺憾諸如此類啦。我盡快跟進嘅，之後盡快了解件事嘅。跟住咧， 仲有補咗句啊，其實我印象中阿塔朱奇都係一個幾負責任嘅監督嚟嘅。 更加咁講啦， 所以我唔。 即係佢嗰一刻肯定佢係仲未知發生咩事， 梗係唔知啦。正常講， 其實嗱，我要呢度一定要套租曬所有呢個大部分嘅中文傳媒啊，因為咧好多人都直接將佢當成咗係代表國川嘅人。其實呢個好戇居嘅，因為直接用戇居我只能講，因為好簡單就係啱啱講過佢兩個合併啊嘛，係國川收購Nico， 我叫佢 Nico 咯，即多話個太 Nico 容易啲處理啲 嘢。Nico 川上係 Nico 嘅原社長，即當然而家就會變成就係 依家集團嘅會長， 集團嘅社長嘅董事會社長，可知好亂， 好鬼煩。 唔係，總之係國川集團旗下。 我以為 呢頭嗰邊 川又係亂大龍， 呢頭嗰邊阿球，呢頭嗰邊阿球。 我中意佢依家又跟亂大龍，即係叻門聽啤拉收購嗰啲咁嘅。 唔緊要啦，總之就係其實佢一向都係負責呢頭嗰邊嘅事。佢名義上係社長，亦都係單一最大股東。先講下佢所謂單一最大股東係8% 咋， 夠多噶啦， 佢散啊嘛， 因為國川個股權分散啊， 所以理論上阿川上真係真係最大粒嚟噶，理論上 係佢係，所以佢你的確佢係最大粒嗰個，但係其實佢係唔管呢件事，本來係唔會， 亦都唔應該管， 亦都唔係好應該管，因為你係 Nico 嗰邊人，你走去管國川嗰邊咧，就係越權指手畫腳噶啦。係 啊， 咁唔緊要啦，咁但係佢作為代表取替藥社長，佢嘅 title 係。咁人哋問你，你實要答噶啦。因為國川嘅高層咧好難揾嘅，國川嘅高層係好少接受訪問，好少接受個人訪問，更何況呢啲私下的商討啦嚇。 咁咧嗱，跟住咧好啦， 咁川上亮晶表態咗之後，喺下晝時間咧，咁就經過Nico 嘅董事，應該董事成員咧，即係經第三者啊，即係佢所高層咧就話川上會長咧會了解件事，並會盡快作出適當行動，最善行動啦，所謂嘅。 即係其實就點講啊？ 講你冇講嘅， 咁你打官腔先嘅呢啲。 罐頭客服説話，即係佢最同罐頭客服説話唯一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有提到寫咗個名。係 啦，但係冇幾耐咧，好似唔覺得唔好耐，就幾個鐘到咋。跟住咧，佢就表示話，關於呢件事，由於動物朋友各村只佔10%股份，所以佢都冇權出聲。邪好啦，我都话就，跟住有人以解释就话话解释各村村上同各村各谢，我话呢唔系叫各谢，呢叫直情成件事实，呢佢唔系同各村各谢，系同呢件事各谢， 系切唔切割多啦吓呢啲， 所以就唔嗱，所以其实呢句说话我译咗做我听得明嘅说话就系、是，喂唔关我事噶，嗱你唔好搵我啊，嗱我做咗力噶啦。唔好乜嘢唔好咯，系咯。 咁佢咧就仲喺啱啱佢嗰個咧我嘅印象中嗰個其實唔係呢個營運嘅公開，那個 M 字頭嗰個公開物，我記得係 Pix 營運嘅。我唔係好肯定啊。嗰嚿嘢其實係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建立個羣組，即係你當係一個點講啊？真係比較似 IM 嘅做法，不過用網頁去做咁解啫。 類似嗰類嘢啦。 嗰個喺上面。那個公開發言嚟嘅，有網址嘅話，你自己都可以點去嘅。我哋陣間出街嗰陣時會附翻個網址嘅。如果唔記得個，記得提我哋。咁佢就話講咗佢出咗三個，我唔可以叫 tweet， 總之出咗三個信息啦。第一個就係話網絡信息喺度流嚟流去啊，真假難確定啊，諸如此類都係啲點話廢話啦，啲廢噏，淨係純粹感嘆下。跟住就係話呢個創作者嘅權利。咁同呢個商業利益之間嘅衝突，又係都係啲廢話，呢啲論文題目嚟嘅，即係因為呢啲條友仔專噏呢啲嘢嘅，因為 好啦，跟住 最緊要嗰句，最緊要嗰句佢就話我覺得喺場外隔喺呢個好得意嘅，佢話喺摔角場，佢喺摔角場外邊以外嘅地方做場外隔鬥、場外亂鬥咧。 哦，你講富士多道嗰、那個。 唔係，係嘛？係喎，係嘛？佢冇講摔角場以外，佢就係話佢都係講到 㗎。富士多道社長講嘅， 佢話個人啊，呢佢唔好意思，佢調轉咗村上講嗰句係因為個人嘅大人的炒圈蛙，即係大人嘅炒價。將去拉落去場外亂鬥係一件好失禮嘅事，即係佢都有句咁嘅嘢㗎。咁呢句個時間點其實仲要後少少。 哇！咁啱個正確個，佢係完全唔知頭唔知道你咁拉落水。 唔係本來咧， 即係佢企面都死嘅喎。其實啱嘅喎。 我係以為咧，佢講呢句嘢係話你班友仔喺外邊喺度嚴上，喺度燒嚟燒去，好失禮。咁當然呢啲會變咗火上加油啦。但我後屘發現其實原來好似唔係咁一回事。咁要睇埋另一個人，木谷高明， 木谷高明啊，富士高道社長， 武士道嘅社長， 系啦， 武士道咧就同呢件事咧，第一佢就係製作委員用嘅一員，咁佢就主要負責即將要出，唔係接埋咗一個啊， 即 app game 新 app game 啊， 即將要出嘅新 app game， 第二代 啊，嘅製作，咁先唔講佢整咗啦，咁你知啊，木谷高明其實都係好中意彈出嚟鳩噏嘅人嚟嘅， 係啊， 咁佢就 彈出嚟 噏咗啱啱我講嗰句啦，就係、是即係我唔好意思，我插句話，即係佢其實佢唔係好想管呢件事，但佢話唔好意思，我插句話，即係喺呢個出國台以外嘅地方打場外亂鬥咧，係好對官對 user 佢用佢係佢 user 係好失禮嘅事嚟。即係當然我當初我以為即係睇落嚟好似又係都係一樣，兩個人都係講埋一樣嘢，就係話你咁樣網絡嚴上好失禮，其實後面發現原來唔係咁一回事嘅。不過就時序有問題啊！ 嗱，跟住好啦，就跟住就係27號夜晚嘅11點就係、是、 有咁， 唔係動十好應該係動物朋友官方網頁各村嘅聲明。 我印象中就冇咁晏嘅，應該 係廿號晚 夜晚， 總之夜晚嘅係深夜時間嘅 26號晚嘅， 係深夜時間就呢、這個就係、是、各村聲明。簡單佢咧，其實大段嘢啊，總之總簡單就佢我抽咗裡面嘅幾個重點就係、是、關於換動畫公司咧係是八月時決定了時期的。 不如我講啦。三點，主要是三點。第一就是目前呢一刻仲未決定。嗱，佢用詞好可愛，好得意㗎，你要留意啊。 是未決定用新體制還是用舊體制，雖然我們會優先考慮新體舊體制，他這樣說，他用的詞是體制不是製作組，很得意的，我稍後說為什麼這個這麼重要。第二呢就是八萬萬即是動畫製作組八月那時候就已經說不做了， 有啰嗦，我啰嗦是啊， 嗰陣時就話八月嗰陣時就話唔到啦， 啱啱就叫八百萬啦，嗰個 係咁跟住仲有仲要補多一刀，就係話佢哋擅自使用咗我哋嘅 IP 啊，即係十二點一話嗰個。 但係嗱，呢個講法又係好含糊嘅，總之佢冇講到好清楚係咩呢件事， 即係估大家估係嗰單嘢啦。 有幾單嘢可以估到嘅，不過陣間先講完成件嘢先，我咁跟住就係話咁跟住，所以但我哋又要求佢呢個事前情報共享。佢用處嘅咁啊，咁咁，但係佢對方拒絕，所以就唔做啦。咁跟住就話呢個動物朋友唔係屬於任何一個人嘅，係屬於大家嘅。咁任何人有同共同理念都會加入乜乜七七呢啲，跟住啲廢話唔講啦。總之就係屬於大家的，唔係屬於一個人。 調翻轉講。咁其實即係話調翻轉講，即係話依家動物朋友個 IP 其實係冇人揸實嘅。 係唔係？佢呢個只係場面官方説話。其實呢句重點係後一句，不專屬於任何一個人。即使其實就係暗指緊呢件嘢唔係大朱奇你嘅，係成個大家成 team 人嘅，唔係你一個人嘅。唔好將件嘢變咗係你自己的私有物。佢嘅意思好明顯應該係咁噶啦。 嗱，其實呢段説話咧，陣間再講啦。因為其實呢個説話雖然話你唔問我盡信，但係其實俾咗好多牽涉噶啦，但依個陣間再講。 咁個官方聲明好明顯就係呢個提後救火嘅專係擅長提後救火嘅朋友咯。即係當時我睇完之後，哇厲害！即係你真係即係當刻我以為佢係又係嗰啲唔知頭唔知路就係提後救火嘅，其實係咁樣啦。計翻之後好似唔係這麼回事。即係當然佢將啲博就射曬落去八百萬嗰邊啦。咁一開始我以為佢係射博。其實好明，後屘就係計埋數仔，跟住就有人意識傳出嚟爆啦。其實時間點應該早啲，意識傳入邊應該早少少嘅，但係應該係晏晝左右啦。佢有人就咗就話，遲啲呢個國村應該會就咗發聲明，咁呢個大家都知你廢話嚟嘅。咁就因為佢話呢件事就唔係阿 Tatsuki 同呢個國村之間嘅衝突，因為佢個啱啱一開始個原始嘅村啦，其實睇嚟似係咁噶嘛。咁跟住下邊話其實係八百萬同國村。其實佢講得明係國村啊，我唔知點解啊。佢唔係講製作委員會，係講國村，因為八百萬嘅母公司都係製作委員會之一嘅，即係咁。 唔係，係跟製作委員噶嘛？其實個動畫 project 其實 係咁， 即係唔係直接係國村攞 國村係最大製作委員組最大嗰一嚿。 系咯， 但系其實你睇下個表， 但有其他人參與噶嘛？ 好似十幾個印象中，十幾間公司 啊，所以個村10% 其實已經係好大噶啦。 咁呢、這個咁佢呢度就話其實呢件事係八百萬同呢個國村之間嘅鬥爭嚟嘅。 咩？即係八百萬自己攞出嚟話件事？ 八百萬冇出個聲， 冇出聲，到而家冇出，同八百有關都冇出聲。 有Tatsuki 佢有本人啦，仲有死阿個邊個啦？ 咁Tatsuki唔代表八百萬噶嘛？但係咪？ 係啊，係 啊。 Tatsuki 阿國管光太郎 Tatsuki 同埋呢個美琪，冇記錯係美琪啊。佢哋三個係八百萬嘅創社社長啊。 即係佢可以代表八百萬去。 佢哋三個創立㗎，係 啊， 即係佢哋三個㗎。係 啊， 唔係即係你都要搞清楚，即係我創立唔代表我 係佢哋三個間八百萬，佢哋三個雖然係一間，雖然佢係已經係時候唔記得間叫乜嘢嘅子公司嚟嘅。但是他们本身佢呢间公司是他们三个创立的，他们三个人都有绝对地有权。 唔系，咁个人唔代表公司噶嘛，你要谂清楚。 佢哋三个 虽然方法得结啫， 呢间公司呢个我非常确定嘅。咁小本光男朋友就从来冇 high 过动物朋友个 project 嘅。咁佢上次部门摩洛嗰阵咁样搞一搞，我都我系唔见佢仲有啲咩商业方面嘅公开活动啊。咁剩翻嗰两个其实都追咗声噶啦。咁 OK， 咁唔緊要， 即係總之依家好明顯嘅成件事就 咁件事就咁睇落去咧就係、是、其實因為咧好得意啊，佢話佢八月份就退出咗，話然後話佢 IP 擅自利用 IP 呢兩點好得意嘅。第一根據後屘有人揾唔知邊度爆翻條街拉出嚟啊，即係製作委員嘅街拉啊，佢入邊講到明用街如果跟住街拉去做的話。 佢嘅合作係唔需要同大家被捕嘅。其實因為國，因為獨立朋友官方網站出嚟嘅聲明係講緊佢用咗佢嘅 IP 而冇事先同大家被捕。 嗱，根據有人回掘翻雞翅觀音喺四月開會話，最後一次開會嘅時候。有人講，我唔知道係雞翅觀音講定係又喺會入邊有人講。 應該雞翅觀音引述， 引述就 話會入邊唔知邊個講嘅。 你可以隨便搞， 件事完咗之後，你哋可以隨便用。 係啦，咁咧就真係有人隨便用啦。就一句有人講乜就係、是 幾個假想可能嘅，但係其實大部分都一被否定咗嘅。 但係咧，據我所知，當時10:1話就係、是、其實就係、是、阿塔朱奇就拉埋幾條友話。喂，同我通一個 同人作品，簡單講咧，同人作品，我哋應該未出嘅季番有提到嘅，咁我哋都要輕輕講一講，佢喺動畫完咗十二話完咗之後，喺十二話之後嗰個禮拜相對應嘅播放時間，應該播下我啱啱作咗啲啦，但係佢喺嗰個時間點喺 Nico 上面唱傳咗一個幾分鐘嘅叫 冇幾分鐘添啊，唔知 三分幾啊，三分幾有幾分鐘？ 三分鐘 嘅叫做短篇啊，番外短篇即係啲應該係原作ending 啦，原作完嗰陣時最後一話嗰陣時有一部有一 part 嘅，應該係戲稿嚟嘅，即係冇用到落去嘅一 part 嚟嘅。咁佢又將佢放咗上去，咁啊呢個就令到佢基本上佢封神嘅其中一樣原因就係呢一點嘅。啊，塔朱奇封咗神曬，大家講緊哇冇第13話要播啦，大家講緊其實係叻他嚟嘅啫嘛，係講緊係唔想接受佢就已經完咗嘅事實。咁結果佢真係放咗第13話出嚟，我叫12:1啦。咁呢個就其實理論上應該係視為同人作品嚟嘅。因為冇 佢冇係啊， 唔係官方出嘅， 即係就算你自己放出嚟都係當你同， 因為 即係唔承認噶嘛，其實係正式。 唔係咁呢樣就我呢個情形要點解講？就係、是、呢件事咧，就大家認為呢件事係導火線，係角川同800,000集馬導火線。 我即係根據阿美琪啊。真係唔好意思，如果我讀錯咗佢個名，真係唔好意思。即係我自根講緊係800,000三個創立者，第三個就走出嚟話。其實唔關呢件事，但佢亦都冇好明確咁指出係邊一個。 唔係，總之就否定咗12:1話呢個問題先啦。 係否定咗12:1話嘅。 嚇、 啊。係問題。 即係其他佢唔方便講就無謂再講。 咁但係大家推測，咁其實好得意嘅，因為現有已經出咗嘅嗰啲叫咩啊聯動啊、crossover 之類啦，即係譬如日清啊、勁馬嗰啲相關的。 動物園咯。 啊、都係係好似26、27號陸續出咗聲明。我哋呢個係正式，我哋呢個聯動係正式同製作委員會 傾咗 位事，就唔係私下傾嘅。咁呢啲大家都知道，即係點講啊？ 即係唔好估啦。 咁樣彈出嚟一句，其實就係回應翻。 係啊，你唔好估啦。我哋唔關我哋事。 擅自使用 IP 呢個問題啦嚇、啊，即係我哋個 IP， 我哋用佢哋 IP 唔係擅自同800,000傾㗎。我哋 白紙黑字寫好寫曬嘅。 因為其實去到一單料之後咧，個風向就有啲微妙嘅改變。因為即係雖然好多人都堅持話唔信啦，話個專講啦，話 hit 啦，但係其實就開始流出就係、是、大家覺得就係呢件事其實就關乎就係兩間公司之間喺版權上面鏈啦。跟住有人推斷又 hit 你話咩分紅啊呢啲 hit 啦，依啲唔講啦。跟住好奇妙地就開始有啲奇怪嘅風嘅流言出現啦。 呢個之前我要繼續分析翻啱啱佢個公告，因為啱啱未講曬，因為兩樣啦。因為咁嘅情況，你會發現一樣嘢就係佢嘅所謂理由都不是理由來的，即係你話佢擅自使用咁，對人哋跟街拉嘅喎。你話佢攬咗自己嚟做，咁大家一開始你話咗俾噶嘛？咁其實咁嘅情況咧，我通常情況下呢啲大家打聽見開觀腔就知啦。呢個情況就只係一個原因嘅啫，就係、是、一個真正而唔講得出嚟嘅原因。 咁就係噶啦，內部唔好擺出嚟，擺出嚟好大鑊。即係嘢流無謂嘅猜測 嘅。咁跟住咧就係、是、咁嘅情況咧，好有可能其實就係佢同800,000丟的時候， 係啊， 丟唔掂，丟大家丟唔掂數，咁丟唔掂數，咁啊800,000做唔到第二期啦。咁咁800,000做到乜嘢？咁塔朱奇梗係會換噶啦，因為塔朱奇係800,000所屬噶嘛。係 啊。 咁你揾個第二間，你揾邊間嚟嗰度都唔會，都好有好 咁難 揾翻塔朱奇機會都好低啦。 係啊。 咁 OK， 咁呢、這個。 所以咁呢個咧就要拉翻去前面啱啱講嗰兩位誒、兩位其實唔係絕對關事嗰兩位社長噏過嗰兩句嘢啦。嗰連發生佢話佢又講咗四粒字好得意，佢哋兩個人同時用個場外亂鬥呢四粒字。係 咯。 咩叫場外亂鬥呢？就係、是、打摔角的時候，我知日本同美國嘅摔角都係做戲嘅嘛，大家知道。有時候會為咗搞一下氣氛咧，會跳落場下面，甚至同啲觀眾打埋一份嘅，或者係觀眾跳出嚟同佢哋打落去。當然啦，嗰啲觀眾因為係做戲啊，其實通常係做妹嘅。 係啊。 據聞曾經試過係有堅嘅，咁唔緊要啦。即係總之係觀眾打埋一份。 堅嘅都玩。 或者係旁述之類啦。總之就唔係擂台上面打緊的人打埋一份。是講緊呢一樣嘢。咁、如果係點解？如果係一個人用咧，就仲可以無獨有偶。但佢兩個人一齊用咧，我只能聯想就係因為佢件事真係好長外亂鬥。咁就係講緊咁嗱，咁佢兩個可能性，兩個可能性，我覺得都可以成立嘅。一個咧就比較直觀少少嘅。啱啱我講到佢仲佢有隱藏的原因，就係佢兩個丟唔掂。 咁似個面數。 咁你好簡單，你就將就係摔角擂台。就是八百萬 同 製作委員會 啦， 係喺度丟，話可能是錢啦，可能是製作方式啦，可能是人力，可能物力，可能是版權，總之新兵大、都係啲大人的事情啦。 但係最後因為國川最大嗰嚿嘢，所以就唔知點解俾人拉咗落水。 可能亦都可能係國川主力要， 唔係即係可能係，但係問題即係你從你咁樣分析嘅話，我覺得即係國川有一半 係我睇款係國，其實都係應該係國川最多 key 格嘅啦。即係根據目前嘅反應， 即係咁講啦，即係你話係即係直指國川，因為國川攞住嚿嘢最大噶嘛，但係又唔啱唔曬噶，即係佢又唔係完全攞曬噶嘛。 咁跟住就係佢兩個嘅雕，即係擂台上面嘅摔角，雕唔掂數就有人落台拉埋啲觀眾落水。 嚇！ 佢係其實係可能係暗指緊呢樣嘢，就話緊阿特朱嗰啲個 trick 其實就係 拉落水嘅， 同拉咗啲 fans 落水。 嚇！ 去做作為佢喺台擂台搏鬥嘅本錢。 係啊， 喂，家下嗱，全世界擁我做二期，你係咪唔丟？你係咪咪唔接受我丟先？咁嗱，咁亦都有人 呢個係其實我應該就係當佢出咗個 cheat 之後，如果唔出聲咧，同埋呢件事情突然間燒得咁緊要，其實我就因為嗰時候就聞到陣味，就係有人特登潑火，見到件事收唔到科，即係逼有個村落，佢一擺個村上台，逼各村去投降。即系讲入居答俾佢丢嗱，你唔答俾佢丢 啊？呢个咧就系阿木谷同阿川上嘅观点嚟嘅，即系我谂可以，你可以视为呢个官方的个人观点，唔系官方个人，系官方的个人观点。我谂佢哋应该倾个偈嚟嘅，好正常啦吓。咁出咗事，咁你 成 扎委员会大粒 嘅去收下风先， 过嚟收下风， 一定收风睇下听咩事先嘅。 朱良生听到郭川嗰面嘅嘢，就即刻知道。原来咁 ，OK 得 ，OK 唔关事咁就 咁话唔定嗱，即系因为点讲咧？你个咁样你咁样倾偈，实系听一方之言噶嘛？咁呢个系咪事实？唔紧要，呢个唔重要。因为总之佢哋台，总之呢个系可能其中场外乱斗其中一个解读。 唔系，就算你知道事实又好，你咁件事已经做咗出嚟，咁你都系无补于事噶啦。 啱啱就场外乱斗嘅第二个解读唔系啱啱个意识处仲有人爆你，因为你明白意识处咧系啲真假，你要真假难分嘅一个发源地嚟嘅，你真系千祈唔好信晒。不过你可以听一下，其实就话系因为八百万个制作费啊。佢哋咁你國川提出，喂，咁你下一期再做，就一定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我哋好正常推斷啦、你仲做咗呢個質素，真係俾人點都開花啦、之前就話體諒你冇錢冇剩啫，而家咁 Q 紅，你都仲我做呢個質素出嚟，就俾人屌啦。咁 OK， 咁你要做一大，但係咧問題就係製作委員會又唔肯俾錢八百萬，又係度粗數，係咁多啦，你攞去啦，你要要唔要罷就咁。咁呢個情況就係、 可能性唔大，不過算啦，呢、這個陣間先。 類似咁嘅情況 都唔奇啊！咁你知 呢個陣間我再講。 即係話 資金見就 用條，即係唔一定係資金，其實可能係條。我覺得比較因為係比較概括少少，會比較接近真相，就係、是、一個條件，一個佢哋唔會答應的條件，開咗個佢哋唔會答應的條件，咁唯有就拒絕。但係郭川就講到佢哋， 即係你意思係逼 佢哋主動退出咁樣。 逼佢逼百萬走啫，即係後面有人想。 呢、這個丟唔丟出就好，咁其實咁商業社會就係咁噶咯。 有一樣嘢咁講啦，呢、這個可能性有唔能夠話完全冇啊，但係低啲，因為對於日本公司嚟講咧， 當發現到嘅舊嘢係賺到錢嘅話，佢係唔介意抌好大嚿錢落去嘅。即係關鍵就係佢當你有件嘢有信心回到本嘅話咧，佢係可以抌好天價錢落去嘅。即係我想講真就係、是，可以冇十倍、一百倍咧，佢講出嚟講，你幫我揾得翻嘅話。 唔係精嘅嚟講， 可能係版權啊，或者 係我係我唔係，我覺得我嗱呢、這個就我有人喺由我喺啲 channel 啊網頭就係有人推完就係、是有人盡咗斷股啊，黑黑嗱誒操呢個斷鳩股就係八百萬，希望要更多嘅分紅，個村唔收佢，依樣其實有可能嘅。嗰陣就做八 咁好，咁呢、 這 個 就我一個我 呢個推斷合理啊， 咁減唔曬，有你嘅店係我功勞喎，因為我唔可以分得大嚿啫，但係佢出嚟講就係。喂，你全部都做功勞，啲錢邊度嚟噶？你免費做噶？大佬，我幫冇我幫個電視網絡啲你嚟噶？ 我都覺得呢個可能性比較高， 應該係見嘢紅咗，想攞多少少， 更多話事權。 但係又攞唔到。 嗱，嗰邊有講嘅就係佢其實用 IP 咧， 咁合理嘅呢個 IP 就係重點就係。百萬希望有更多話事，即係話我出版我嘅周邊，聽日嘢， 根本係分紅不均， 係分其實屌，今日呢個 嘢，仲有一個咧，亦都係 唔係咁係嘅啦，就係錢問題嘅啦，最尾 仲有一個亦都係啲私自解讀，誒唔係，仲有一個係爆料爆出嚟嘅，係各村的人匿名爆料，佢自稱各村的人匿名爆料，咁當然所有信息大家自己諗啦嚇，咁就係話其實咧。鬥係鬥，不過唔係八百萬同可能佢哋女友有份啦、啊、不過唔係八百萬同係各村之間內部亂鬥。佢入邊提出嘅理據就係、是、因為呢套嘢本身係一個氣象嚟嘅，大家都知啦 ，game 就接咯，破除又收 多媒體， 即係個動畫叫做其實兩，因為係接近兩年前開嘅，咁啊叫做開咗就費事斬咗佢。我即係叫佢完 Q 埋佢咁就算啦，即係就基本上呢個 project 咧， 估唔到咁樣爆發啦， 係唔止發手邊嗰咁簡單，基本上係窗邊族等炒噶啦， 冇啊，係啊 ，OK， 咁突然間紅 叫好頭好尾收埋佢算數， 所以佢一個低成本製作動畫，當初係唔係直接發售 DVD？ 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佢嘅賣書送碟。系本书系2000零定3000零嘅， 系啊系啊， 其实系唔贵嘅。 个本都系本书嚟嘛 ，DVD 系附属品嚟噶嘛。 个总之佢个分类分落到书度嘅，系附送 DVD 嘅书而唔系碟。 吓系啊， 呢样咁重要咧？一开始都唔 fucking care 嘅，除咗 Oracle 唔放咗喺碟档之外，仲有咩问题咧？就系因为如果系碟，就系各村嘅影像部门相关嘅收入。如果系书，就系书籍部门嘅收入。大家都知道呢、這個動物朋友書籍相關嘅地方係全部死曬嘅。佢前面出個漫畫㗎，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係係 game 世界嘅前傳嚟嘅，即係 冇即係簡啲講，即係立填翻條數啫，即係拎住副好睇少少啫。 係重點就係、是、漫畫部門或者書籍部門啦，應該係其實係冇咩功勞嘅。是基本上佢係拖後腿的，因為佢嘅前傳係收了皮冇反應嘅， 應該咁講啦，套嘢係 咯， 就是、播咗之後先明白嘅啫嘛，莫名其妙， 我都係死 Q 咗噶啦嚇， 唔係依個就 咁、是、結果就係變成有人妒忌，即係應該好人一人好明顯就係影像部門啦，妒忌明明係佢哋相關，因為動畫嚟噶嘛，係 啊， 動畫相關嘅企劃紅咗。但是收益是入了去书籍部门。 喂，咁你当初你压咗细，咁人哋开细，咁冇计 嘅。 咁你咪开一开始咪抢翻嚟做咯？你既然见到 未来，就是这么回事啦。为咗抢翻嚟做，就内部各村内部有权斗，咁啊拖到令，所以就要求就系唔可以俾动画方面做大。咁但系影像部门同八百万系一气嘅。因為好簡單，我 當然啦， 紅咗咗， 即係你有利，你有利，我都有利噶嘛。 影像部門想代八百萬，或者係同八百萬一齊搶翻多啲主動權啊，咩都好啦嚇。 咁我聽就合理啦，呢、這個就 咁啊，咁啊，書籍部門梗係唔制啦。喂，我攞喂我食住口嘅肥肉，點解要俾到你啊？ 但係咁就解釋唔到阿Tatsuki走去拉人落水，拉打全內場外亂鬥啦。有少少解釋唔到。 係咪Tatsuki拉都係個問題？因為其實佢嗰句嘢 唔係啊，你調翻轉可能Tatsuki都 係。老實講，佢篇嘢係冇任何煽動性嘅，純粹。一个报告 嗱咁样讲， 但系佢报告时机就 我想讲埋一样嘢先。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其实背后煽动嘅可能就系嗰两个部门之间嘅斗争。 呢个系 第一 个。 Tatsuki 本身其实都系因为系 唔系 有共同利益。 唔系呢个有一样就系、是、对 Tatsuki 嚟讲嘅情况就系、是、佢出咗佢喺嗰出咗篇文之后，佢出个时机其实系非常精彩嘅，因为出咗之后两日后就系生中介动物朋友。 我覺得純粹是巧合啫。 唔係，我覺得唔會巧，因為如果八月就已經決定咗事，你拖九月尾喺生咗之前兩日有足夠時間俾判。 唔係，即係咁講，即係咁講。嗱咁講，即係我唔否認其實佢有份參與呢件事。 我覺得佢有份參與。 唔係，即係。我即系想讲就佢唔系最后主谋咯，我觉得。如果你咁样讲嘅话， 我觉得佢可能系真系有诉求嘅，好简单。 系啦，即系佢只系共犯。 你亲生仔嚟噶， 唔系你只可以，唔系你只可以佢系共犯之一。 系共犯之一。 即系另一个反就当然头先郭川嗰个。 我觉得佢嘅诉求好简单，就系个亲生仔嚟嘅，你俾翻我做。即系你，因为佢之前系讲到机系噶嘛。 唔系佢系我觉得咁样，即系如果郭川个角度嚟讲，系真系旧嘢大过钱嘅，其实我觉得系，即系佢系咪钱？其实我觉得佢系第把第二嘅最多系。 系啊， 不过 有啲更大 啲。对国村影像部门嚟讲就不是这么回事啦嘛。喂，我业绩系我嘅。 咁你商业世界系唔丑恶噶啦，咁有钱就 呢个系另一个场外乱斗的解释，就系你国村自己擂台上面打嘅嘢，你扯埋八百万。扯埋啲評審官落去， 唔係真係想做電影嗰班人，即係真心為套動畫付出嘅人。 你扯埋旁述落嚟打，你扯埋啲觀眾落嚟打，咪場外亂鬥咯。 即係變咗你咁樣角度睇，阿 Ducky 都係受害者之一嚟嘅，變咗係。 呢個就唔敢啦，唔敢。 即係唔嗱，我唔係嗱，我唔係你嗰種講法嘅受害者，即係我只係話喺你兩個裏邊，國專拳頭裏邊，佢都係即係。 但系依家嘢嗱，我只有咁講就依啲嘢又嗰句冇人證明到真假，喺暫時以之前報以來，我只能夠叫做其中嘅説法啦。但係頭先先，以上一全部都係叫做咩？ 推測、臆測嚟嘅，係 咪真 係？ 我唔知㗎。 因為嗱，真係㗎，好似你都冇實質證據去證明佢打死話，即係究竟係塔朱傑錯定係郭川錯定係嗰樣錯？同埋聽埋阿妹講咗之後，你更加冇可能斷定邊個真邊個錯。因为大家都有大家嘅 嗱，老实讲，我睇佢嗰句嘢就好明显，佢句嘢本身系毫无任何煽动性嘅。呢个我相当地肯定，本身系毫无任何煽动性嘅。不过问题就系、是、大家即系佢应该都会预见到呢件事出嚟，大家一定会有反应。呢个都系事实嚟嘅。佢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我 唔好话俾我知你唔会，你唔知反应。 佢一定会知呢个反应嘅。 唔系唔多唔少，佢想呢个反应， 佢想就要反转。施压去攞翻佢个，即系老实讲，佢好明显佢唔系要翻身家，佢要攞抚养权啫嘛。 系冇错， 我真系只能用嚟。 我你咁样讲，我嗰个系真系个亲生仔嗰个情意多过钱嗰样嘢咯。 对啊，佢佢跟住问题就系咧， 唔系即系站在一个制创作者角度嚟讲，真系冇嘢痛一个亲生仔要咁样同佢分离。 仲有好多嘢，仲有一样嘢就系讲紧呢个系敷衍个公告。仲会有两个好正正鸡嘅动作都俾人话出嚟。第一就係10月21、22号有个Top Show Game 嗰度叫做Live 啦，就本来係声优加呢个 导演嘛， 唔係Producer， 即係八百万嘅 Producer， 即係啱啱讲第三个个人啦，阿美琪。 阿美琪 佢话要，本来係佢哋有份嘅，但係阿美琪係演出名单入面，后尾啲人再插返晒咗鬼印咗，淨係得返啲声优，即係由但係佢 top show 变成纯 live， 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就係12月中发售嘅credit song， 角色歌同埋呢个哆啦嘛，本来係咁寫㗎，但係而家就係唔见咗哆啦嘛，亦都唔见咗 Tatsuki 嘅名字。因为佢呢个系第二集嚟嘅，第一集就系仲除咗角色歌之外，仲有一个哆啦 A 梦喺度嘅。个哆啦 A 梦当然理所当然地系塔朱基写啦，唔系边个写啫？即系咁，但系呢个第二次咧，就系本来都有嘅，但系今次而家唔见咗，呢一刻已经唔见咗。喺几个钟头前我 check 过，都仲系未翻嚟嘅，即系直情系消失。塔朱基同埋阿美琪，总之系有800万相关的所有嘢。是消失於往現在已經見到將會出現 的所有相關產相關系列上面， 係呢個呢件事就點講啊？相對嚟講係比較突然嘅， 都遺憾喎。其實咁樣講話，其實係。 所以點解我 都冇辦法？即係你始終牽涉到咁多國嘅咁多地方面嘅鬥爭。 因為其實我 最終受害嘅都係做作品。 三個説話其實可能都確係未必係三個説話，其中一個而係三個都有。 咁就大镬啦，因为 共犯咯，咪共大家都系犯人咯， 系啊，变完咗就变完咗就真系冇， 即系个个都系正义，个个都系邪恶咯， 系啦，因为其实依家可能就 吓睇点睇嗰度， 因为每人都可能自己睇咗个角度睇到佢望呢睇就，可能件事就系捞埋三件嘢捞埋一齐，因为依嘢好鬼麻烦嘅，所以其实而家就变完咗就嗱，头先我哋所叫我呢个官话网络上咧。就頗為搞笑咋嗱，呢啲就好啦，因為其實我等佢又再有新消息，我覺得就暫時應該都唔會有新消息嘅。 唔好意思，即係唔好意思，我叻啊，終於行得喐，我要更正翻，啱啱一路叫咗美琪，我係記錯咗，係阿福元慶呢、這個字點讀啊？框喺嗰度，即係我真係唔係好識讀。 福元慶康 啊，福元慶康，我慶康，福元慶康， 陶瓷都唔睇，陶瓷都尊其平康嚟喎。 啊，总之就系、是，即系总之就系阿福源 P 啦吓，诶，因为佢系葡 萄。你冇睇维斯就有，即系好证明你。 阿福源 P 系失咗踪嘅，啊，咁啊，阿福源 P 佢亦都有，佢亦都有弹翻出嚟话，其实电视系八百万相关，佢都有提到系八百万相关个目嗰一 part 相关噏翻出嚟，其实系呼应翻前边意识厨讲系八百万同国村嘅嘢，但系当然啦。佢可能係冇提，佢係故意唔提國村 media 嘅即係影像部門嘅事，還是佢真係唔關事，係冇得判斷嘅。因為你唔怕呢啲公開對話，總係有啲嘢鬼印咗噶嘛。 咁你公司背後嘅嘢都唔方便，下下都爆曬出公眾度啊。 咁我入呢度，我暫時等佢下次，因為 只係佢因為只係佢係佢 暫時未完咯件事。 佢跳出嚟否定咗呢、這個否定咗12.1話呢個可能性。是福原走出嚟讲系讲嘅， 跟住就 OK 啦。 咁呢度咁跟住事件未完，咁啊跟住就系呢、這个就系、是、梁，即系盐上事件通，跟住就系常见嘅两样嘢。呢、這个声呢、這个第一样，首先呢、這个嗰、這个跟事在呢个第一个就系声优之盾。 啊系啊， 嗱应该讲过啦。喺事件爆發之後， 聲優要為要代為頂上頂係咯頂住。 咁即係 Nico 上面嘅定期直播 嚇， 係啦。咁聲優就就係講一大堆嘢，就話你繼續支持啊 Kick Cut 嗰啲咁嘅嘢啦。 打完場啦，總之我就係 好似道咗歉咁啦嚇。 咁咧就啲咁呢 fans 咁唔關聲優事噶嘛？ 呢啲喂老實講，聲優盾完全每一次係講緊每一次都係提油救火嘅動作嚟嘅喎。 我觉得佢与其话系救火，我觉得系拨火咯。其实你咁样， 咪提油救火咯， 系咯， 火上加油， 系咯。 跟住好啦，跟住第一，跟住一啲又咪闹啦，继续闹啦。Okay. 重点就系有人举出讲法就系、是，咁你班 fans 咪成日话同个朋友啲 character 闹国村，咁你人哋你可以用 character 之盾揭矛咯，咁人咪用声优之盾咯，大家好公平啫呢啲嘢。咁样咁讲啊，有啲人嗱呢啲人呢啲人拨火，好啦。重點其實我覺得依啲有咧嗱有嗱以下呢完全就蒙觀音就純粹係網唔知邊傳出嚟嘅，有人就扯上去激情觀音，話激情觀音冇下手豬隊。 你俾我講埋呢個聲優盾先，其實聲優盾因為你點講咧，都好得好簡單。第一 間都出現嘅都會都唔係 九一八出過。 係啊。 即系呢个 Idol Master 二嗰阵时九一八出过 啊，系啊，好似冇咗角色啊嘛，跟住 真啲同伴事件出过， 呢个 Coco 啦 ，Coco 啦，心灵连结啦， 呢个欺凌事件啊，又都系出现过， 唔系声音被摆上台咯，一个唔关事嘅声音俾人摆上台咯， 次次都系声音无啦啦俾人摆上台，而每一次呢个动作， 成件事关我事噶， 都系提油救火，火上加油，每一次都系啲 fans 失得更加嬲，你无啦啦，即系点解，即系佢哋。當局嘅想法應該就係 用話當有趣， 喜歡的各嘅聲優，即係佢哋即係去降低觀眾嘅怒火。但係觀眾即係火燒心就係觀眾，永遠一定只會見到一樣就係你連我中意嘅人嘅聲優啦 都拉埋落水， 都拉埋落水，佢哋無辜噶嘛， 啊、 因為成件事你勉強。你三件事都唔关事， 为咗维稳，为咗维稳，你攞啲艺人出嚟顶， 你攞个吴匡光嘅人出嚟，喂，老实讲， 你唔系破坏佢形象， 你穿上出嚟道歉啊，都系唔关事啊，其实 系噶， 你穿上出嚟道歉都大家都条气都锯啲啊，你搵个声优出嚟道歉， 唔系咁咩啫，即系叫大嘅道义啫，如果佢道歉嘅，其实系真系即系唔关佢事，但系即系作为一个个龙底， 所以咪话呢个就可以接受， 佢孭咗责任啫， 但系佢冇啊，即係合理少少，就係社長出嚟道歉，但係佢次次我唔知 A C 界呢個優良傳統咧，嚴重事件就要揾聲優 頂 油救火。 係 呢個就呢個，我依樣就我 呢個第二個就係阿傑特你講啦。 嗱，有唔知邊傳出嚟㗎？又係 意識傳 就亦又已傳啦，係根本上日本最大嘅莫名其妙新聞都係 即 係 連畫畫師都俾人攬落水啦。 係咪意思即係咁住？唔好意思，甩錯啲咩 Daily Mail 之類新聞咧？ 哦，啲農場 日本農場 嗰類 嘢，所以就傳出啦，就係話吉崎觀音係外貌黑手，係吉崎觀音要求換人嘅。 係有人佢入邊講係引述有各村的。成员， 个都话 系各村的成员 啦，唔知咩人。 佢报道咁讲， 个个咪都系头先新 出，唔系即系点样算讲？个个都睇各村嘅嘢，但 系个都系各村成员， 冇错。 佢引述各村的成嘅代表喺会入边，人唔系喺访问入边引述吉崎喺会入边确切切咁讲过一句嘅就系、是、希望更换希望换走塔吉崎监督。佢入邊嗰句嘢，佢係好用引號嘅，所以係應該係佢係佢，因為佢嘅敘述係原句嚟嘅。即係嗱，記住啊，唔係希望更換監督，係希望換走個 塔朱奇。 佢係講到明係要換走塔朱奇，係非常直白地講。嗱，兩樣嘢，第一就係、是、大家所認識嘅吉崎觀音係唔會講啲咁嘅嘢。 同埋 第一，第二就係、是、就算佢真係要講。你可以话有，因为佢系原作，佢系原作者啊嘛。 唔系佢原 content 原作单边。 唔系，同埋有个问题，佢几时讲呢个嘢？ 佢话系四月。 吓、 啊，佢话系四月的时候。 即系原套嘢完咗。 相关报道啊。 吓、 啊。问题，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就当你就真系唔知咩事同咁啊。 同佢抹面啊。 唔知佢抹咗面什么咯？根据日本嘅习惯，商业上嘅习惯，系唔会咁直白嘅。你最起码都会兜少少弯路。我想换监督。或者想換體質之類 咁，佢飛去同卡朱奇即係扎手馬打交啫，但係都唔會嘅，都 問題就係、是、其實佢兩個唔知佢真係 friend 到糖黐豆咁嘅款，你見佢哋兩個得閒無事都交流下嘅。 係咯，我唔覺得佢兩個交互。 而且你明唔明呢件事其實係佢哋兩個喺好似新加坡度傾喺度傾下傾下偈，要傾起興奮搞出嚟嘅計劃嚟嘅，係佢哋兩個搞出嚟嘅計劃。即係我唔知邊個公好明顯啊，塔朱奇啊老豆啊吉奇啊阿媽啦 嚇。 呢、这个阿妈阿爸阿爸阿妈生个仔出嚟嘅，你话咧佢两个即系点讲？佢跟住一路都系甜甜蜜蜜咁。你话佢反台反到话要指明要换走佢，我真系 其实唔信咯， 切切都唔信。 呢个唔系 我信就好低嘅， 系纯粹听下嘅。其实唔系 我谂唔到。 嗱，记者头先佢讲真，除咗官方嘅声明之外咧。好多嘢，所謂咩內幕人士啊、消息人士， 證實唔到噶，其實證實唔到啊，真係虛傳嚟嘅。 呢個咧就點解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唔係意識住，因為大家都意識住偽料多啊嘛。佢係一個勉強都算係一個正式媒體，但我要重申一次啊，呢、這個我就係 Daily 唔知乜春， 又係 Content Farm 啦， 係擺明就同 Daily Mail 嗰啲一樣，係農場嚟嘅。偽冇消息， 真假無法證實 其 實 一啲都唔少嘅。不過佢就因為佢點都叫正式 media 啦。就信咗嘅人亦都有人信咗，不過老實講啊，信嘅你都唔係 fans 嚟噶啦，我真係唔信一個 fans 會唔知道啊，當然佢會唔知道吉崎觀音係幾咁相信啊夏珠奇，佢兩個之間係幾咁緊密合作。 依單嘢就可以唔係關於內容又再講，有一單好妙嘅就係、是。文春炮喺前幾排一路吃扁好啦，第一 即係連文春都食埋花生啦。 跟風啊，大佬！ 呢個我諗住在後面少少先講，因為講埋吉奇呢單嘢先。咁 OK， 咁跟住就有人話，咁大家咁好明顯就有人矛頭直接指向咗阿吉奇啦。咁吉奇本人冇出嚟，冇出嚟停聲， 出聲啦， 出嚟做咩撥火啊？ 因為老實講啊，如果大家相信呢件事係事實嘅話，你出嚟澄清都冇用噶啦。 咪係咯。 佢冇出聲， 更何況咁樣 相關設塔就馬上有人去馬上有人 對質啊 ，OK 嘈啊，我嘈啫，話佢俾翻，即係叫佢嘈，叫佢俾翻個俾翻塔朱奇嚟啊之類之類，即係變成鬧佢鬧吉崎觀音。不過呢樣嘢好得意㗎，兩樣嘢，第一就係呢頭個新聞出，係呢頭個新聞出，即時啊，今制。就吉崎觀音個Twitter就俾人洗，而且洗嘅人其實有人揾過，冇粉洗冇粉做其他嘅洗榜工作，即係冇喺塔朱奇下邊留言啦，冇相關嘅嘢啦，即係佢哋講，佢哋真係純粹就係唔知邊度大個人出嚟鬧吉崎觀音 咩五號， 就是這麼回事，即係然後亦都同 非常地快速就有個馬多咩，就有馬多咩抄咗，抄咗呢單嘢，即係鬧吉奇本人呢樣嘢，就上咗馬多咩。因為正常馬多咩其實係要隔幾個鐘頭。 等件事爆出嚟，有人講嘅， 天才要時間噶嘛？ 有人想做新聞咧， 好明顯， 太快啦！ 即係呢件嘢，唯一合比較合理嘅解釋就係 做新聞咯。 公關公司直接一次過做曬三樣嘢：偽新聞、火燒、上馬多咩？ 係啊， 一次過做曬一氣呵成，即係我即係有人講 一條龍服務啊！呢、這個 即係呢個 一條龍真係。 但系个时间太快啊！你做翻慢几个钟， 太慢，实在佢个动作实在 太 快，太 干净你落得滞啊！ 太干净你落，所以令到第一就系、是，当然大家都知道，都系嗰句，你真系动物朋友嘅 fans， 你系唔可能会相信呢样嘢。如果你系吉奇官有 fans， 你更加唔可能信我呢啲啦。你哋睇哇，大佬我睇到佢十几年，佢点睇都系个非常敦厚嘅人嚟嘅，即系佢其实系好少讲是非嘅，本身就已经系。即係佢，而且佢本身一路大家都知佢合作緊乜乜七七，你如果有追蹤開嘅話，喂，一個對佢我唔信佢係，哇！第一佢真係唔會信佢會有人咁 OK， 你如果你唔熟佢，半信半疑都好 OK， 咁跟住就係跟住就係、是大家彈出嚟就去講翻個即係撐翻啊嘅奇觀音就係話。即係老實講啊，你各村就一層白柴，但係唔好意思啊，你旗下即係呢啲點啊，唔可以叫旗下嘅。不過點啊，吉奇點睇都係各村嘅人啦、啊。 各村根本就各村嘅人嚟噶嘛。 但係你下邊個漫畫家啲名聲，好明顯好過你九百幾萬倍咯。即係佢行，佢行出嚟，佢冇行出嚟啦。但係即時又唔係即時咧，過幾個鐘頭啦，咁就大家就跳出嚟走去撐啊吉奇觀音啦。就呢、這個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基佬軍曹嘅導演早期導演後唔係好似後係後期變咗監修一位佐藤純一 哦 喂老實講啊我就當你乜都唔識 連佢都請埋 你佐藤純一行出嚟撐吉奇觀音我唔好意思真係唔使講淨係佐藤純一呢四粒字 係咯 就已經係咁細水灰 咁大嘅名。 佐藤信一， 即系连佢老人家都要劈 咗。我已经唔系，吉奇观音已经就系佢更加莫名其妙地卷入去嘅，其实 系咯，唔系即系叫埋咗好无谓嘅呢？ 唔 系呢啲系圈外再圈外嘅人嚟嘅，已经系 唔系应该讲就系、是、喂大佬，你场外乱斗，你第一排嗰个算啦，大佬，咁即系后面嗰排，大佬连第三、第四排拉埋落嚟， 咪咯？ 呢啲咁就系阿就系嗱，咁就系你话第一排咯， 你 话 第一排你都系预咗，你都系预咗答问题嗰啲噶啦， 系咯。 大佬， 哇！呢啲完全唔关事人嚟噶，大佬。 你坐喺后面 场。二楼都拉埋落嚟喎，家下。 咪咯。 二楼嗰啲观众都拉埋落嚟，大佬。 唔系，我觉得系成个歌剧院，歌剧院最顶嗰层。 系。 即系食花生嘅都拉埋。 所以啊，所以啊，左头咪睇唔顺眼，咪跳出嚟。喂，老实讲啊，嗱，如果各位比较后生少少，唔知左藤顺喺边位咧？第一，佢系呢个东映嘅超级老屎忽。因為佢60年出世噶，即係佢配配做過呢個娛樂金蓮雅啦、四眼門啦、呢個阿莉亞啦、基佬軍曹啦，即係基本上咧， 即係老牌睇住係 非常非常非常有地位嘅老導演嚟嘅，佢淨係資歷就足以有呢、這個有呢、這個有呢、這個資質。 好似做現役添喎，仲要係依家好似仲有 現役㗎。 系咯，仲做紧嘢嗰阵系最紧要呢样嘢啊嘛！我唔系企后面， 所以佢跳出嚟撑吉奇观音咧。老实讲，我真系完全冇任何第二个可能，冇任何即系我就算我唔识吉奇观音都好咯，你都应该要相信噶啦，因为可能信一波，可能信一波。O K， 唔止信系 O K， 一个你就话 O K， 佢哋打龙通 系啊，算啦，即系友情牌咁样吓。 成个 Kilo Control 制作同人联名行出嚟话。吉奇观音唔系啲咁嘅人 吓、啊，我敢依得咩叫军曹实作委员会嘅名保证啊？ 唔系实作委员系即系制作同人，制、 啊、 作 同人 冇 嘢，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讲错 出嚟话吉奇观音 系制作，唔好意思， 佢系一个好和善、好即系好随和的人，绝对唔会做啲咁咄咄逼人嘅动作。佢嘅说明系咁嘅，因为你要求更换胆标，其实你若其实原作者系可以咁样做嘅 吓， 即系有系 可以出声嘅系 个原作者要求。指定要某一個人，或者指定唔要某一個人，係有試過，亦都佢理論上佢有咁樣做，因為喺日本嘅著作權法入邊，原作者係有呢個精神權利嘅一部分，就係同一性保持性，即是你要修改個作品，你必須要得到 原作者 同 意。 理論上 所以系冇错，唐人。 喂，虽然试过吓、啊，即系做 系全部犯晒呢样嘢，但系唔紧要。我哋之前讲版权嗰阵时有提过呢、這个。 但系唐人字唔系咁样计噶嘛？ 都系咁计嘅，不过只系日金。 唔系，即系捉唔捉你同捉你 嘅，因为佢都算系可以嘅。O K， 唔紧要嘅、啊。重点就系、是、理论上作者系有咁嘅权力嘅、啊，但系吉奇本音系从来唔会用呢咁嘅权力嘅。佢系大家都话佢系一个好随和嘅人，系一个很好嘅人嚟，佢系唔可能咁样做的。即系佢唔系知道佢冇咁样做，而系直情话佢唔可能咁样做。 唔系个依个关关呢啲嘢就其实大次嘢，不过叫做唉，要攞张花咪信佢信，就因为 唔系你熟佢为人，应该我 喂应该咁讲。头先咧 呢个真系好荒谬咯。 佢唔识特别澄清嘅，纯粹只不过系叫咁又得咁嘅料，顺便讲埋咯。 不过即系你拉埋阿佐藤大叔。同埋成班製作組， 基本因為我都覺得 實際好似有啲唔打過咯，我覺得係 好簡單嘅一樣嘢啫。點解要提呢樣嘢？就係邊個人有動機要做呢個動作？啱啱講呢嚿嘢，好明顯係請公關公司做嘅。 係啊， 邊個人有動機去咁樣做？誰邊個會最高興？富士在倉啦， 嚇、 啊！超然若揭添啦， 嚇、啊！ 點解個假新聞要特登提各村的成員到富士在倉啦？ 嚇、啊！ 就係 OK， 唔緊要，最緊要就係、是、其實呢間嘢本身嘅操作好明顯就係、是，即係可以睇到有人喺後邊黑手係做緊嘢嘅。 係啊， 只係我哋冇話唔可能有動有直接證據。係 啦、 啊，我肯定話呢、這個絕對唔係陰謀論。 嚇、 啊，係有證據。 有人炒花生嘅，係 即係嗱，頭先嗰咁兩個部門之間鬥爭。 唔係，依家唔緊要添。关基本未拖水，净系讲依单嘢。 杂志部门、media 部门同呢个八百万三个，肯定其中一个，肯定其中一个做嘅。 真空就喺佢入边啲， 拖人拖，故意黑拖更多人落水，将件事搞掂。好啦， 但系我觉得八百万或者拖埋佢落水，我觉得 虽然我认为各村各村做呢样嘢嘅可能性高，远高于八百万。 系咯， 因为八百万而家系其实系站喺个高地嘅，佢只要行出去打悲情牌。觀眾就會支持佢， 係噶， 呢個係事實嚟嘅， 係噶。 呢個無論到底佢係有心利用定係純粹都拍都好啦。 唔係，但係呢個佢優勢嚟噶嘛？呢個你唔好講噶。 唔需要暗地利用公關去搞呢啲嘢嘅，所以我傾向相信呢嚿嘢係各村搞出嚟。 嗯。 好，咁件事鬧到咁大啦，咁好明顯，咁跟住咧就係呢個，其實各方面都有人走出嚟抽水。係 啊。 文春炮最近一個咧，就文春就走出嚟，話要啊，我哋要決定詳細調查呢件事，歡迎各方爆料。啊，跟住就冇咗，然後沒有了，然後因為個網站唔見咗，個網頁本身唔見咗。 哦，好好。 啲人話 縮咗啊？ 啲人話：，你文春咪係鳩縮？跟住啲人笑完佢之後，幾個鐘頭，個頁又彈翻出嚟。 系咪咁啱明天咋？啱要執嘅啫嘛， 未必係明天，我覺得可能係嗱，你話呢個真係陰謀論。 咪刀俠上啊，與刀俠嘅咁問題需要明天，需要 下邊嘅人彈出嚟。喂，呢單大新聞，我哋要炒，我哋要炒花生。跟住上邊嗰度，我就 OK， 但係跟住各村試下行過嚟打俾中編。喂，你而家咁咪真係做假啦？係 咯。 咁跟住個可能個各村，我可能個編輯就夠速斬業。 不過你唔好話， 但問題就係、 是、你唔好話 文春上面總編輯甚至新風拉的上面再講，喂呢單嘢堅係大嘢，同佢炒過，我哋又唔係未得罪過人，同佢死過， 更打過得罪過啦， 係咯，更打過得罪過，去嘛，死打你，咁跟住又放翻出嚟，當然亦都可能純粹係明聽啊，知啦，呢個就陰謀論嚟嘅， 陰謀論 嘅，總之一樣就係而家咧，暫時頭先我講嘅嘢，只不過短短嘅。兩日嚟發生之後就冇， 唔係之後仲有嘅，我覺得會 嗱之後咧，官方方面咧就開始淨化啦，即係今日到啦，即係星期六到嘅時間咧開始淨咗啦，因為大家都醒目就冇再倒火水啦。 同埋啱啱呢一週末日咧，又官方未必咁快， 冇人再冇咩嘅內部人員啊，官方代表都爆料啦。 呢啲狀況下咧，就算你休假，你都會取消休假，唔使望。佢哋係特登唔做嘢，呢個 係 肯。 唔係各對各不對各村嚟講，梗係就係咩？唔掟火，你 梗系冇事就最好啦， 得噶啦。因为 而家嘅情况咧，就其实系未对各村嚟讲系未伤入肉嘅，系从来冇伤到入肉嘅。 从来唔系嗱，依单嘢好啦，我一跳嘅就系、是，即系通常咧一发生啲咁嘅嘢咧，一定可以罢买罢睇啊啲咁嘅行动嘅。 啊系啊， 跟住好啦，有人一列车就系、是、下十月动画几边一套同各村有关嘅，你唔好睇啊。结果 几乎全部 一套无关。跟住 有边套杂志边套轻小说同个村冇关啊？ 哦 ，sorry， 好似好似全部都系， 唔系 大部分啦，基本 上有小学馆啦嗰啲嘢， 咁系嘅，特摄嗰边咯。 其实点解？因为嗰个表咧好得意嘅，好简单嘅咋。因为你如果系，因为各村其实佢本身个股权好分散啦，调翻转佢自己， 佢食咗好多好多组合集团， 唔系食咗系冇咁夸吓。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一个概念系叫做点啊？股权对冲啊。股權的風險對沖，即使我做呢一行，我會將部分我會投資落我的對手上面，我會收購佢部分股份，作為呢個風險對沖。 咩？你講 A A S K 啊？你講緊？係講緊呢個係商業社會普遍嘅運作就係講緊。 Okay. 如果我賺錢，咁我就賺錢啦。但如果我蝕錢，即係我對手賺錢啦。我對手賺錢，我又可以在股權上面收翻你喎，即係呢個係攞嚟 算唔曬啦，即係起碼有少。 所以各村其實係喺佢嘅 A C 之同學入邊，全世界都抌緊少少錢落去。 嗱，我講下啦，今年十月到邊一套大片係 用？唔使數，因為剩翻，因為得一套係。 Love Lies 啊嘛。 Love Lies 唔係 Love Life 係 Love Lies。 Lies 啊？ 點解咧？因為呢嚿嘢係阿福源佢搞出嚟嘅，呢檔嘢係福源搞出嚟。如果你留意，我覺得而家先留意到嘅啫，因為呢嚿嘢都係800萬， 都800萬嘅嘢，咁啱都唔記得 咁樣嘢嘛，假衰嘢，我用騎呢嘢， 唔係都唔緊要，支持下咯，就係佢。 好啦， 如果你係十分嘅， 跟住啲雜誌方面，係啊， 得啦，唔好唔使睇啊。 講邊套雜誌唔關，邊套動畫賣雜誌唔關佢事，比較容易啲添啊。 好難， 係真係冇 A C 上中啊。 唔係，就連三大都有啊！你意思話，即係三大小人之。 好簡單，如果你話少少關係都算嘅話，因為佢哋都啱啱佢哋都有抌錢落去，小學館有抌錢落集英。 係咯，我就話呢樣嘢咯。 所以係唔可能冇關係嘅。 係咯， 你唔使諗啊，呢啲嘢唔使諗，諗都唔使諗。 你總之係 media 嘅都有各村窩走喺度嘅。 乜回事？ 嚇！ 嗱，好簡單就我唔好講下啲就關於各村文庫嘅嘢啦，即係各村名掛咗各村嘅副事件，唔好講啦，隨便講啦。跟住咩有一集有咩 Young Ace 啦，跟住 Ace 啦，各村各級 Ace 啦 ，Dragon Ace 啦，跟住咧， 電擊嗰對啦， 雜誌咧，東京 Walk 卡、華文 Walk 卡嗰類啦，跟住梁太夫啦、兩行鳥太啦、電擊啦， 係咯， 電擊萬王啦， 所以我電擊字頭佢都唔使諗噶啦。 其實真係唔使數，因為講緊 係 Aski 係各村嘅 三大字啊，呢個我唔非常之疏啊，但係應該係呢個係事實，因為三大字都係上市公司嚟嘅，三大字嘅咩三大出版社啊。都是上市公司嚟嘅，佢嘅股權係有得查嘅。不過我印象中好似唔係多過，因為好似多過唔知兩定三 percent 先要公開嘅。但我可以好肯定，三大字各村都有股票。但係個股票 即係各村都揸住就有名 嘅，低到唔需要披露嘅量嚟嘅。 即係直接講嘅就係、是。如果你 係潔癖到小各村少少嘢都有少少嗨到各村都唔可以買， 你脱宅啦！ 你係唔需要睇日本 A C G， 你脱宅啦你。 A C G 有啲學有啲學佢學有思想，就係集點等於乜鑊卡都係佢 啊！你文庫都唔使睇啊，真係。 就係咯，即係叫做咩？你直情嚟喺日本比較安全。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廢話嚟嘅， 係啊， 可能嘅做到嘅。 咁仲比較講下你講各村啦，我就講有喺度借機再澄清一次。50亿是假的，什么回事呢？如果你知道件事，啱啱听呢一句已经系结论嚟噶啦。有人 cap 咗图，因为呢件系25号夜晚7点嘅咁公告嘅，有人 cap 咗图，25号半夜收咗市之后，各处嘅股票由1371 yen 跌咗到1300 yen 净。咁有人 keep 咗張咁嘅圖，然後話佢瞬間咁佢計算翻個市值，瞬間蒸發咗50亿，雲如此這麼說，點解要咁樣引號要引水？因為不是事實，因為好簡單，兩樣嘢。第一，呢個係夜間取印時段，用香港的說法就是競價交易時段，或者係呢個收市後買賣時段。第一，個買賣係不直接執行嘅。即係都係掛名掛咗牌先嘅啫，到開始的瞬間先會清咗佢嘅。係 啊， 咁佢會喺頭幾分鐘，所以有時你會見到有啲嘢咩叫裂口低股票入邊有要叫裂口低開，就係、是、因為夜晚交易時段嗰陣時有人執低咗佢。呢個第一，佢呢、這個佢只要當下你取消翻喺朝頭早開市之前取消翻，其實係冇任何動作嘅。即不過係唔可以沽空嘅，即是話。你只要是有持有各村股份的人，不用多的，因為夜晚交易時段其實因為有風險存在， 其實好個交投量好低嘅，大家睇一睇你就知噶啦。只要有翻咁上下，即係可能你揸住100几十万，唔知甚至10-20万各村嘅股票 yen 啊嘅股票，你就有辦法可以將佢執到好低噶啦。但係問題就係你要承擔個交易風險啦。所以第一呢樣嘢係冇咩成本可言嘅。第二就係、是、其實咧，如果你喺6.0即係未開市的時候再去睇一次已經升翻上1,340几 yen 噶啦，已經係上翻去呢、這個。其實冇跌過嗰數， 咁成日開咯。 喺27号已經升，已經係升翻去1,360。 你要去到開市嗰刻嗰個數先係可信嘅， 開市嗰刻 先係有效嘅。 開市嗰刻跌到1,330几。唔到40嘅，我記得開始嗰下係輕輕地裂口低開咗嘅，但係跟住 哦，實係嘅啦，成日有啲衝擊嘅啦，開頭嗰下都要清數啊，要 跟住即係好緊，你唔好望佢啦，即係唔係講緊你咩，係講緊國川貪乜咁大個集團咧，一個 IP 嘅震盪咧，就算你成個 IP 而家你話咧，成個動物朋友接埋咗，突然間政府行出嚟話唔準出動物朋友，你哋班友仔吸毒吸得太過分 ，OK 講笑呢句， 你管邊某強國咩，大佬？ 班友仔唔俾你哋，完全唔俾我出動物朋友，咁國川一定會承受損失。 你講到某強國咁樣嘅， 好多，因為佢嘅業務實在太大。 直接嗰句就係、是。你班嗱黑對國村啲高層嚟講， 獨撚 話知你蟬上到點啊？咁啊，老間就fuck all economy fuck 咗幾十年幾啊？仲有記住啊，係平均每個兩個月啊，少咗手夫就倒啲火水落去，等你保持火熱火焰燒喎、啊。國村economy未使睬你啦、 啊。冇 有少少唔同，有少少唔同嘅，因為economy點解有咁有本錢唔睬人咧？係因為超唔同唔喺呢度賺錢， 同埋一樣就係、 是。佢都唔使靠呢邊，係啊！ 問題就係國村真係喺度賺錢嘅。 咁咪就係佢只要市場大到係開唔使你班咁嘅朋友啊， 大佬。錢係真係撼動唔到佢半點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所以國村係講緊就係對國村嚟講就係、是，我係唔讓國村動物朋友接埋，我都冇所謂。對我嚟講就係、是、我要面，你班咁嘅卡蘇喺度嚴上，我就要退，我就要行嘅。 不過我就係要澄清一樣嘢，呢樣嘢就係講緊點解？因為點解咧？我睇到每一個 media。日文又好，中文又好，英文都好咯，都系讲紧50亿，咩10亿嘅？边度嚟？哪里来50亿？你用开市嗰下都系跌咗廿零亿啫嘛，对一个国村咁卵大嘅，喂跌2%，算系乜嘢啫？ 即系话就系 Apple 啊，新機發售都跌啦，有几奇迹推出嚟嗰阵，佢应该根本未都唔知数，应该佢账面数字。 咁佢个 正常每日波动都超过呢个数啦。嗱，我俾多个数字你。28号，26号就跌咗少少，27号咧就收，接近收复7到1000。 唔系你唔系超过两位数，基本上唔系问题。 1,360几，28号就已经升翻过咗25号嘅收市价啦，醒啦，50亿。即系嗱，我老实讲，我个人啊，作为一个支持者，我的确系希望你跌捻到鸠佬缩埋，跌捻到你国村鸠佬缩埋。 但系冇可能啊！ 即系即刻请翻佢上神台， 睇先现实啦！ 即刻请翻佢哋上神台，呢个系唔可能嘅事，呢个事实就系不系 你飞机唔好咁打，我都有句。 最少唔系我唔讲你翻四 level， 唔系绝对不可能，但系不是事实。呢一刻不是事实，真系唔好再传过50亿。我真系我喺每一个我见到嘅谷都有传紧呢样嘢， 好笑。 我每一个讲呢单嘢嘅 media 都讲紧呢样嘢。 唔系你先出翻本书叫如何教人不打飞机。 算吧啦， 點解？因為我到一刻，因為嗰日係每幾個鐘頭，我就篤落去個國村個股票度望一望。我係不斷持續地監察住。如果有睇過 Twitter 咧，我見到我係出咗個 tweet， 係佢個。 你不如咩？你國村報國村嘅報道完算數 啫。夜間取引同埋佢往後嗰兩日嘅股票走勢， 即係咁得閒睇去留意國村嘅股勢。 同埋有一樣嘢，唔好客氣啊！即係我唔客氣講句啊，依所謂霸買三位霸，大家唔記得咗噶 啦。呢一刻嗱，我老實講，作為一個支持者咧。我係咁啊！我係呢一刻我仲未完全否定霸買可能嘅威力，或霸買或抗議嘅。 咁樣講啦，有人提議咗，而 唔 係要don't beat them join them。 我覺得唔係我嘅意見唔係話 嚇做股東啦。 唔係我意見唔係霸買唔係話冇效，而係佢哋唔會真係執行。但係黑幕直接講句就係吹下啫嘛。講完霸買過兩日啊，出咗民望啦，哦。哦，出咗咪今年啊！哦，腰太金奇去海報送啊！哦，照我跳，急急啊！佢 唔系一样， 唔係唔係一樣係， 冇嘅啫嘛， 唔係一樣係一係。 呢樣之前，其實我最覺得一樣，其實罷買咧，其實並不是一個好策略。就算係抗議行嘅行為入邊，都不是一個好策略。兩樣嘢，第一，你其實老實講，好簡單。如果係就算係啱啱講到，其實佢牽連好遠啦。但係老實講啊，梁梯跌咗銷量，佢會覺得係關呢件事咩？即係連個信，我就當。各村是那些一跌銷量一跌就會勾縮的人，我就當這個就當他有，而我亦都當埋你哋可以霸埋得到。咁佢係咪會知道係就係喺呢件事先？定係咁啱嗰期編輯唔生性，出啲嘢冇出啲嘢唔吸引咧？定係個海報唔夠吸引咧？定係啲精品唔吸引咧？ 喂，個過期啲 霸買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個信息不唯一性。到底我是因為什麼原因跌輸？第二就是講緊不集中，第三就是資訊，然後我要等到我本書收咗翻， 你回書先有啊嘛。 然後我先知咩事。 喂， 兩 個月 後 咩事啊？ 咩都落曬啦。 你仲會關心呢件事咁講？ 你真係要做嘅好簡單，發信、寄信、 係啊、 投訴之類處理，要即時地俾佢睇到。 唔好咩教人唔好用刀片啊嘛。 啊，唔好意思，我就係對 千祈唔好 講，就係你貪翻寄刀片有效果，都有效果個禮拜買啊！ 唔係唔好教唆人做呢啲嘢， 我唔係鼓勵你，我唔係鼓啊教唆或者鼓勵大家。 別教唆人做係乜嘢？ 當然你要做，我亦都唔會好反對嘅。 又係個最緊唔關我事， 啊唔關我事。 我唔教唆人做呢啲嘢㗎，我千祈唔好做。 你要做傻仔，我冇喂做傻事，我冇阻止你嘅。 係。老實講，我要先提一提你，如果呢家日又做上個新聞，屈到我哋，對呢個朋友們啦嚇，並不是一件好事啊。 唔係，即係我而家講法就係咁作為一個評論員，做新聞嘅，咁你咁你就肯俾啲我哋講下。 咁高興嘅，咁係有幾開 嘅， 有幾開可以講到一個鐘教一個鐘啊，大佬。 嗱，本來 加新聞喎，仲係 一嘢就我應該。 我知你想完，唔好意思，我要繼續。 仲有啊！ 你由得我呢單嘢爆咧，即係好簡單，啱啱講到。 三倍時間點算？ 成班友仔喺度食花生啦， 太食花生啦！我又可以做咩啫？我又唔會爆米嘅。 嗱，好25號。 咁我就唔到件嘢。 阿水都即刻跳出嚟喺度罵爹罵娘，即係喺度噏，跟住話。你人話你咁興嘅係你莫非你係因為佢水島係導演啦，大家都知啦。莫非你係接手嗰個導演？唔關我事，我老過嘅啫，我純粹係我就唔抵得頸嘅啫。阿道行即係呢個 大青蛇 個 大青蛇作者 啦嚇，行出嚟啊就話比少女編號更加誇張嘅事，隨便就係現實發生咗。 成班人走神 係咯， 唔係嗱，好老实嘅，当件事同你冇关，你又知道抽水系唔会激嬲某啲人嘅话，会啲水嘅抽啦，大佬，又道行呢咁嘅人，佢唔抽你先奇怪啊！ 不过佢呢个水又其实又抽得几应运嘅，因为少女飘大家讲紧系讲紧一个非常之不负责嘅，佢话乱鸠咁点嘢噶嘛，咁呢次喂唔好意思，仲大镬啲咁样。O K， 咁啊，仲、okay, 有呢、這个，仲有阿清圆圆。漫畫家嚟嘅，佢Anna 嘅漫畫版就佢畫嘅，哇係上曬火咁冚冚聲咁去，跟住我應該係前日嘅事，我唔係琴日嘅事，前日再今日再去睇咧就唔好意思，相關嘅事全部鬼印曬， 梗係啦， 我因為我有留 link， 我係留個 link， 跟住發現條 link 唔見咗，跟住好明顯啦，因為青年人係國川旗下嘅漫畫家嚟，我諗緊， 唔係直應咁講就係、是。對於一啲同國川有直接嘅介接關係嘅人，梗係唔敢出聲啊！大佬，喂，咩你場外亂鬥又話啫？你亂鬥冇所謂，即係唔關係嗰啲。但係亂鬥咧都我賴嘢喎，我梗係唔出聲啦呢啲嘢。 其實有啲關事都照出聲。 唔係問題應該特別有啲嘢就係咩？你如果你知道自己冇所出咗聲冇乜所謂嘅嘛，有啲唔知又唔知又出聲，大佬分咗買錯嘢仆街。 簡單有幾個人應該會因為咁而丟翻門嘅。幾萬多 friend 嗰幾個聲優，其中一個係三個貓，仲有浩雕即係助手，最少我印象有幾個，其實應該有四五個嘅，都走出嚟聲援阿Tatsuki嘅。咁大石 幾隻主角，幾個主角除咗阿背包小背包之外， 背包就點講人哋有咩？但紅一陣就 咪係咯，無謂啦，無謂 唔 出現，真係唔出現，我都唔出現出聲嘅，算啦，真係。 即係當然啦，對佢 梗係嗰幾個身手啦。 佢哋發聲好不妙嘅，因為真係醜話嚟嘅喎。 真係可以炒埋你㗎。 同埋一樣就 係、是、係啊，無謂啊，真係無謂、啊。 對於你啲咁嘅新人聲優嚟講，郭川話唔用你，你真係可以成可以依兩三年內唔使知有喺動畫任何工作嘅大佬。 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講緊套動原作都唔係一定要指意你，因為講緊你唔係兩個主角之一。 啊、 即使而且入面原作，如果大家印象有印象，佢最後嘅幾 ending 係佢一個新嘅島啊，佢有鬼引咗你個角色，令佢間接炒咗你，係一啲都唔難，係唔會影響我呢套作品嘅。 所以聰明就真係冇出聲。 所以佢即係我只能講佢哋兩樣，第一佢哋就係、是敢出聲啦，未散㗎，到而家未散，我啱啱檢查咗冇散到。 講得好聽啲係敢言啦。 都係因為講緊佢哋本來就係冇人識嘅聲優，突然間有咁多工作，佢對呢個 project 呢個戲啊，甚至對監督本人都係非常之點啊感激啦嚇。佢有個咁啊咁呢個時候你唔去你唔出聲，哇好似真係衰咗，衰咗有啲喎。即係先唔講你 係 喎，明 賺 明賺。 問題就係、是、對，就係、是、對一個你唔知頭唔知路，你去支持佢而俾佢捐入水，而你得你對佢講就係、是。 下清源嘢就其實就呢個啦嚇， 好大喎！因為你嗱咁樣，你話內田彩佢紅好多，佢唔出聲，佢嘅唔出聲咧，就講就係我喂，我唔使靠你度讀，係動畫朋友，我已經好紅啦。 我唔使講啊，內田彩阿大石昌良即係 啊係啊，嗰、那個 佢即係 唱歌嗰、 那個，個做音樂 作曲嗰、那個 啦嚇，嗰、那個佢彈出嚟嗰句都只係好不自可方，我真係覺得我唔知佢特登，但係好就好中立地講嗰句，咦？純粹一句好長咁一句，咦咁樣嘅啫，冇正面或者反面去回應。 哇！你啲情況出 但係係啊，即係阿郭出嚟話：喂，我驚訝咗喎，做乜嘢啫？我又唔知。咁你之前冇提出，冇話我聽，我覺得驚訝。 唔係最好就乜嘢？即係路過講都冇講添啊！嘢一聲説數 啫。表示你知道呢件事啦，但你就唔好帶啊！呢日 唔係因為你無論你撐邊邊。你都系会，你都系中招。 咁讲就系你话嗰班新人声优，即系美琪游香嗰班啦。佢冇人识，我讲其实你唔出声最好嘅，因为你唔出声既唔会得罪人，亦都唔表示冇情冇义。但系咧，你出声嘅话，你企错，你企咗喺边嘅话，系 咪企边都死嘅？ 唔 系你话拣，冇拣， 你 冇话拣。 你企国村嗰边就俾人闹。 即系点样讲？你打横睇同你打横睇同下面睇都系会死嘅。放心， 100万嗰边你又注定唔使捞。即系即系最简单就系、是、小野把枪有自己讲过啦。当年佢得罪咗某高层，结果成年得 NHK 动画可以配。 啊，咁 小野版又系点样？小野版系十几年，系好多年前嘅事咯。嗰阵时仲冇而家咁复杂。而家嗰陣就你得罪國村， 完全封鎖， 成個國村系嘅嘢唔用你，你已經大鑊啦。 咩啊？佢 即係都唔好講，都唔好講係間接。 等於同你射十公斤蛙一樣，基本上。 唔係你個圈你好，你個圈好難撈。依樣嘢其實係幾，我幾同情嘅，即係有即係講就係你撳，喂，唉，算啦，真係而家出咗去，你撳住佢啊嘛啲嘢，諗下就係醒悟啲人，即係啱係場外亂鬥，你唔知頭唔知道，真係七啊，真係。 唔係真係冇。依家因為 舉例子喺街邊兩個人喺嘈交打交，你唔知頭唔知道走去勸交，俾人打場你抵死嘅。 係， 就算明知嗰條友係你 friend。但你唔知道你个 friend 啱，你个 friend 唔得，你走劝架俾人带出嚟，你都系抵死嘅，咁样啫嘛。 咁扎声优行出嚟咧，我老实讲啦，情意相挺，我觉得冇得讲嘅。 即系咁样咯。 啊，唔系，除非你咁讲嗱，那个情况就系话你同点样啊？你仲有唔同？系啦，同有本身同有唔强嘅，咁咪另计啦，系咪先？即系有心做佢就另计啦，系咪先？ 喂，都系嗰句，同国村集同国村作对，绝对唔系一个聪明嘅决定，即使你几有情意。 Okay, 你最多唔出声嘅啫。 OK， 但系有一个人系，又唔系一个人。 唔系情意啊，系仇口啊。 你调翻转，我都唔会过村得，我唔得罪过村嘅大佬。 有仇口呢个时候差不踩一脚又唔系好出奇、啊。 唔系，但系踩要踩聪明啊嘛，你唔可以咩俾佢反玩我脑啊嘛，明唔明啊？ 抽到正啊，大佬，过村啊，都系嗰句啦。 即系有牙齿印，你都要有高，你都要高超地高超地抽水抽脚噶嘛。 好似好似有反应喎。 啱就系讲系有人企喺百万万或者系泰俊杰嗰边。 唔系，系国超对面 公司。 我嗱系国超对面，唔好意思，我会咁样形容。 咁、okay, 因为有可能系影像部门同 牙齿印 同杂志部门嘅对立，咁可能系。 系咯，系咯，总之国超对面。 总之系企喺佢入边咁讲啦。 我唔理边边佢。 听东。亦即系呢个 传说咗东西 系 呢个原请电视台 飞弹 制作委员会之一，佢哋负责播放嗰边嘅， 因為製作委員其實通常都有啲佢哋自己負責嗰 part 噶嘛。咁聽你都睇係好明顯啦，電視台梗係負責播啦。咁行出嚟話，我哋嘅想法咧同 fans 係一樣嘅，我哋會盡力去令第二期可以進行落去。其實呢句嘢咧就係好雖然應該都算係企喺 fans 度睇專業嗰啲， 好騎場嘅， 但係都有少少騎場嘅講緊，因為好簡單。前面一句是廢話嚟嘅， 咁我唔一定揾阿卡超奇想第二期噶嘛， 落去都係講唔一定係用翻啊。不過睇佢嘅態度，都似係幫呢邊嘅。 唔係，咁佢都係始終點樣講啊？即係冇講曖昧少少，即係就算有咩喜事上嚟，都有個位俾佢避啊嘛。 因為始終就係大公司咧，又你又同國川集買又 係啊，係啊，係啊，咁咩啦？即係我講， 雖然係電，先講啊。製作公司和電視台之間一定是電視台大啲嘅，但係問題就是國川係個超巨型的製作者，而呢個鐵東是一個超小型的電視台， 唔係超有，但係好有名喎， 唔係有名冇用㗎，細 嘅， 我知 道，即係大家講鐵東從來都是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好細間電視台嚟嘅啫嘛， 啲窮嘅電視台， 唔係但係喺關鍵時候好精彩㗎嘛啲表現， 唔係其實鐵東嘅動法都是很正確的，因為好簡單嘅啫。如果啲人順便扮睇咗你睇你東，就真係大鑊噶啦！你 係 睇東擺喺度， 同埋對睇你東嚟講，嘅 Marlon fan 係真係一個夠收視嘅嘢嚟噶。 嚇！ 咁我梗係想佢繼續噶啦。 唔係好妙啊！播嗰時嗰時， 仲有用啊！兼且要有人睇，呢樣先係重點。 嗱喺方面，佢買 fans 之後咧，同埋佢又買得好巧妙嘅就企 fans 嘅面，但又唔係好得罪到郭川。 係啊。 依樣我依啲食物，依樣 啲高手啊！呢啲 高手啊，考面你嘅 fans 嗰邊，考面你，但系咧佢又冇，但佢就正常你睇揾唔到。 冇嘅，我只系一句你，我只系讲一句你讲得几奇長咯。 依啲高手啊， 冇啦，冇啦，讲完佢啦，冇。 OK 啊，即系仲有呢、這個， 即系我都希望第二日可以播到啦。當然就啊， 仲有呢個嚴上事件嘅另一單嚴上事件，啱啱非一句提咗，我都要再提多一句，因為佢又係其中一件抽水喎。三本分跳出嚟， 系啊，又系你啊， 阿夫叔又系你啊， 令到好多睇得唔清楚嘅人，睇咗误会咗，佢话呢个 Logamono fan 嘅Logamono fan 嘅制作叫呢个检讨中，当然主角系我，唔系，当然执到的是我，咁好多人就睇错咗，即系好顺以为啊五啊突出佢俾人换。換咗三本款出嚟，又係有人咁嘅以為 多咗個字好似 睇清楚，多咗個字啊 ，Logamon 咯，即係最簡單中文應該係排擠啊，即係點話應該都係排擠最啊，排擠啊，因為好簡單如果你有留意過 Open 嗰首歌 Open 咧，係有呢個相關語啊，有 Gamon 咯，但係冇 Logamon 咯，即係冇排擠嘅呢樣嘢。我呢入边我唔知佢系咪同个歌词相关啦。总之佢就讲咗呢样 抽水 被排挤的朋友，其实嗰个 title 应该系 唔系咁系咪佢暗示自己咧？其实 好明显佢讲紧自己咯。 所以佢 即系跟住 自嘲嘅咯。 多少少咯，因为都唔关呢单嘢事啦。佢又走出嚟闹，因为啱啱讲咗佢去之前嫌上紧啊嘛。佢帮自己单嘢再泼火，即系好明显就系、是、喂大佬，我呢边。衫都除埋，結果你隔離有單重大啲嘅，冇人理我，冇人燒我，我油都潑好咗啦，你班友仔竟然唔點我？ 點樣啊？戰神終於挫敗啦！ 嗱，你呢個古惑啲嘢就係咩？喺同一同嘅時間咧，即係一出咗，即係特朱傑出嗰篇嘢之後兩個鐘頭後咧，宣布咗《一拳超人》第二期換製作公司，由之前嘅咩 House 換成 JC Staff 啊！ 當時我睇完之後，一睇啲衫就 慘遭 JC Staff， 咩我哋話哇！依家新聞紙公佈係時候啊，擺明係 非常適時候睇下 啫。因為而家 避風塘 我 真係， 我唔知係巧合啊， 肯定唔係巧合啊， 係啊， 肯定就係見到就 成機 好時 機，好時機啊！ 但係依個時候冇人理，但係你我嘅趁機換，因為正常嚟講咧，咩敲換 JC Staff 係跌兩級以上嘅佬， 係啊， 而家換咗。就邊難你嘅啫，你啲咁嘅濕衰新聞擺喺邊先啦，跟住 都有人理嘅，因為都係換導演啦，都係咪換製作， 唔係製作公司是低好多啊！ 真係我嗱， 一間飯用 嘅，唔係我哋唔敢保證Tatsuki換第二個監督咧，第二個都做唔掂，但係喂，寫班好似JC Staff冇人同咩級比嘅， 係調翻轉，我唔敢保，我哋我嗱，雖然 Matt Howe 一定係勁過JC嘅啦，呢個唔使講嘅， 係啊， 但係我唔敢保證JC 去做一定會炒喎，因為但係。冇啊，Tatsuki嘅 Game Over fan， 唔好意思，真係不是 Game Over fan。 嚇， 因為好簡單嘅就，你 Matt Howe 又好，個導演我記，導演邊位我都唔記咗啦，都好啦， 佢唔係真係套嘢嘅核心靈魂。當然佢有令到套嘢更加好睇，咁好簡單啫嘛。 你调翻转点样讲咧？你调翻转一拳超人，你系跟翻个原作， 唔系我唔系重点，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一拳超人咧，监督唔系重点，咩敲先系重点。即系落我嗰阵对咩敲嘅责任，我哋唔使再讲。 其实好简单，我问一个问题就得噶啦。啊，漫画版冇睇咩？就咁简单，即系漫画版已经有个创作出嚟，佢。即系个， 但系动漫又唔系，因为系真系 house 佢凭空创出嚟，但系唔好意思，呢嚿嘢有 90%， 即系讲紧入边讲紧啲人系讲紧，除咗个音乐之外，都系塔朱杰做嘅，即系台词系佢谂嘅。 但系我睇住好似佢 friend 搞嘅都系， 咩啊？ 好似都系佢啲 friend 嚟嘅。 系啊 ，friend 嚟噶， 系咯系咯，即系佢 考嘅时呢度呢考时代， 系咯系咯，基本上都差唔多一个尺咁滞咯，即系嗰音乐系自己搞唔到，要搵人帮手。 音乐又讲天分噶嘛啲嘢， 系咯， 即系除咗角色设计，佢系同 吉奇古音 商讨， 吓， 除咗音乐系大石做嘅之外咧，其他嘢都系塔朱杰做嘅咯， 吓， 即系讲紧 佢差唔多系成个原作咁滞噶啦，其实系未到100%，企 划系佢做嘅， 系咯， 佢有近企划噶嘛， 系咯， 企划系佢，呢个导演系佢，呢个你制作进行都系佢， 即系点样讲一个 icon， 即系动物朋友 icon 嚟噶呢个系 一个人 man team， 即系你踢咗个 icon 走，旧嘢仲喺咪度， 唔系有噶啦， 即系 唔系我应该 咁讲，其实重点反而我都系 呢 度，呢 个唔系冇咗新海诚嘅李边位，系冇咗新海诚嘅星之星啊，仆街 系。 咩、okay? 咯？咩蜜桃鸡嘅小夫妇蜜桃鸡咯，系简单讲 都唔同。当然呢个虽然都好接近啦，小岛因为小岛秀夫都， 但系争都好远，争好远嘅。我知道，但 系 你冇小岛秀夫，你蜜桃鸡真系都系失色噶啦。 系，冇呢个系啊，唔系就系讲紧仲夸张过冇咗小岛秀夫 MGS， 就系咁样咁夸张，就系讲紧喂大佬，人哋导演、分镜、制作、剧本、制作进行都系佢啊。即系佢有落，我记印象中佢好似有落手陪嘅，会有佢落手出声添。 吓， 即系你讲紧，哇佢乜都做晒噶啦。即系你话跟住你话听你掹咗佢 ，OK 个企划可以继续行嘅，但系嚿嘢已经唔系我哋识嗰嚿嘢。 系啊， 即系好有可能变翻我之前冇人理死 Q 咗一嚿嘢嚟啫。咁要嚟做乜？ 冇所谓 啊，咁冇所谓啊，咁乐于见 fans 应该乐于见到呢样嘢。我估如果真系 冇所谓，即系对住佢都冇。 起码叫即系。咩系咯，瞓翻条气先，系咪？ 冇所谓嘅，即系咁样对角村嚟讲都冇所谓嘅。 角村就啱啱好明显而家。 唔系咁啊，令我即系大家令我，我觉得即系个心态都系令我又系有去算， 有去算， 成日算算数咯。我觉得系。 即系边个啊？ 都冇办法。 比较理想少少嘅，咪角村退让一步，800万，留塔朱奇，因为其实大家拥嘅主要都系塔朱奇。就唔係退800万， 但係佢本人肯願意先啫個問題。 錢嘅啫呢啲。 如果郭川話 佢 行出嚟話，我換製作組，但係我留你，我覺得塔朱奇會睇在就仔份上 ，OK 咯。 應該會嘅，我應該會妥協嘅。如果咁樣情況，我覺得 好。比較大嘅機會。 即係佢未硬頸到咁嘅程度，我覺得。 真係再行呢一步嘅話，比較大嘅機會就係佢做監修，或者係 各退一步 導演、 總監督之類啦。 係啦，咁樣。咁就會比較個原本少少嘅收場， 掛個名咯。 老實講，800万要上翻去個基本損失， 翻唔到噶啦！依家都抹到面。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對800万嚟講，你得罪國川絕對唔係好主意。預期係咁，不如如果國川應該我就係、是、如果國川肯讓一步800万，係你就 台底 打佢一步，對國川 即係幕後搞掂咗佢，咁咪大家好咯。其實 唔係就係得罪國川，你冇 變成 國 退一步咯， 國退一步咯。 你800万咁多基金。我實唔做嘢噶啦，即係話因為佢哋問啦，我實唔會響你噶啦，咁我與觀眾情緒，咁我嗱作為交換，啊你睇朱奇過翻嚟啦，都有咁有少少機會，其實我諗三成 都唔高， 但係我覺得封 兩三成機會， 我個人傾向其實想封人佢鋪好啲嘅，即係反正都做唔到落去，咁不如有佢翻嚟算算咯。 如果啊睇朱奇翻到嚟寫到劇本。即係除咗劇本或者係監修嘅位咧， 嚇、啊！我唔 都會都會差好遠嘅，都有相當嘅。你問題其實好簡單，你保持翻個佢人，其實因為好簡單就係、是、其實咧《Game of Thrones》嗰個劇本咧，你有心目，你有分寫嘅話，好多人都寫得出嘅。 係， 即係你只要設定唔走樣咁啊，吉其融喺度噶嘛。 咁我咳其實喺度，如果你阿格足記者有份出聲嘅話，其實走樣嘅機會好低嘅。 其實呢套嘢冇相中共，不過依算啦，我唔去評論佢啦。 咁冇一紅嘅豬都日本啫，其實係，反而你佢出咗國外又 啊唔好意思，你想出塔，你想出塔用呢個英文呢、這個 low 大出奇 low 塔羅士。 OK， 唔係算啦，唔係，依個唔好，依個唔好討論啦。 唔係，其實我都係真係日本爆出嚟，跟住之後後面跟風，我都係講咁樣嘅啫。其實係， 唔係，要或者咁講， 即係如果唔係日本爆紅， 花炒花生嘅世界，依係萬國共通真理嚟嘅。見到有人言上，梗係加腳落去啦。有人同時唔鎖個村，諸如此類，總之就係、是，喂，有交可打。又唔关自己事，场外乱斗，梗系落一脚噶啦。 咩冇成本 系 嘛？ 系啊，冇成本又可以玩嘢，几边个唔制啊？网民十个有九个半都系咁嘅。所以件事唔关事，有一个弱者，梗系扮晒正义，几正义朋友啊？呢廉价正义金系冇大把噶。 啊，俾翻补充翻少少资料，因为啱啱唔记得咗个呢、這个啱啱嗰个出个国话吉奇观音嗰单嘅我相信系假新闻啦，嗰单嘢。嗰間個媒個 media 係呢個 Daily News 啊， 就有 啊仲有咩？因為呢單嘢跟手特劇，我諗噶，明日睇下知咩事。所以 Daily News 係又出現咗呢個退訂潮嘅。咁退訂潮，我啱啱講漏咗樣嘢，啱啱咪講過呢個 Nico 鬼人嘢。其實本來咧就已經係你 Nico 已經好難避免噶啦，因為講緊卡多卡哇杜亞哥嘛。你本身就已經是相關的公司嚟噶啦，咁 OK 本來都可以唔喐你嘅。問題啱啱走出嚟鬼印嗰個件事，咁個佢面出嚟就話：哦，我哋因為我哋唔想助長嚴上，我哋唔想助長，唔想過度助長嚴上，所以我哋要隱藏咗個喺個排名單度隱藏咗佢。但係呢個嘢，我覺得你係自己暗生自己挖親翻自己嘅嘴巴，因為 OK 咁你鬼印咗個 Tatsuki， 咁你咩係第一名啊？三本宽，唔想助抢严上，跟住将三本宽放第一名， 战神， 即系你呢啲唔系干话，你写不是干话，什么是干话 ？OK， 咁亦都因为呢单嘢，咁佢后屘开翻啦，但系出翻个声明讲翻呢样嘢啦，佢话人系有人手做过嘅，不过原因系因为唔想乜乜七七。OK， 你讲完干话之后。你督一跟住就會見到我係見到最少五六個身邊嘅 friend， 我係唔知原來仲有咁多人訂緊佢，因為我年幾前已經退咗訂噶啦， 退咗耐咯。 那個 Premium 會員我好耐之前，即係我係我好為人佢咧，就係我冇辦法退咗一次，我退咗一次唔可以退第二次，即係佢有呢個 Nico 嘅 Premium 會員退費潮又係最緊要係你好揀唔揀揀月尾。因为佢系讲紧系无论你几时开始加入，都系用月尾做结算嘅。 以后 至数嘅。我好拣唔拣拣月尾，梗系纯 Q 变 Q 埋你啦。你本身已经系讲紧越做越。 唔系，应该咁讲，呢间嘢咧唔系令到啲人一路之下 cut 呢狗，而系提醒大家。喂，系我差唔多要 cut 呢狗啊！提醒大家 cut 呢狗啫，唔系。 系呢期呢狗有因为讲紧而家讲紧系讲紧呢狗其实衰退得好紧要。呢一年呢一两年推得好紧要。喂，好簡單，你到凌晨三點香港時間，仲同我行緊經濟模式，喺一個全世界1080p 嘅年代，你先同我講320，仲要係起格的，即係你咁唔跟，即係已經係咁樣，本身已經咁眾多問題噶啦，叫做哎呀訂開費事咳，唔記得咗自己俾緊500+，唔係好覺，啊 OK， 你就行出嚟提一提我 ，OK， 我咪 cut Q 咗你咯。當然亦都有，我都有好幾個 friend 係即係一路之下，真係一路之下就好簡單。佢有個退款理由，因為啲人仲要 cap Q 埋圖，退會理由俾翻 Tatsuki 我，即係 唔係我嗰個係 呢個係呢個 tag 嚟㗎，呢個 hashtag 係上咗榜㗎， 搶咗一樽槍喎，成件事我都係， 即係不過佢原本就躺槍嚟嘅。即系连带躺枪嘅，不过你走出嚟主动鬼恩，仲要讲啲咁嘅干话， 咁自取咯。 你自己攞嚟嘅，咁咪顺便悭翻500+咯，而家好似540+啦，8% 税，即系500+，我留翻嚟买唐人剑好。即系佢自己攞嚟嘅呢下真系。 O K 啦，哇，小国太中国都好紧要啦。咁今嗱，咁本来将啲就 系三倍份量啊， 咁 大家 三倍份量啦。 而我相信系未完的。 嗱， 件事系未 咁，件事有下日繼續嘅。 我 覺得暫時啊，應該咁講就係 彼此單飛咗陣先啦。 嗱咁樣講啦，咁橫掂都講咗咁長，咁你又想跟進，不如下星期 如果大家唔介意， 唔係下星期 再有的 有新 跳 先。 不，我哋唔排除，因為我真係唔知佢往後會。 係啊， 但暫時我嘅感覺， 空頭支票先開張。 跟住我感覺，我依類所謂依類新聞，暫時講就係、是、當大家知道場外亂鬥開始，大家叫做咩？開始場外就打攰啦，就翻上台上面啦。 泥漿完啦。 场乱就打三秒咧，个乔治就话喂翻上台当输，咁啲人就翻上台，而家就开始翻上台啦，就开始台底下讲数啦。 唔系台底下，系台面上面噶，不过问题我哋睇唔到啫。 系咪知咁讲就系 翻去商业的谈判桌上边， 可以可以打拳打脚踢啦，就啲场外乱斗咧就结束啦。至于嗰啲俾人卷入场外乱斗，甚至系唔识死嘅仗义相助，会唔会有咩下场，我就唔知道啦。咁好啦，咁今个礼拜嘅。Otta News 超級無敵特大好動物朋友塔朱奇被換特輯就暫時做一段落，咁下兩個禮拜如果再有啲新嘅進展就追加，冇新嘅進展講下其他新聞啦，即係例如話而家好多人仲唔知道方川華係女人嚟嘅，嚟曬大埔 呢件事本身我覺得都係新聞嚟， 唔係咁啊，咁唔得就講兩句啦，一係咁樣冇講啦，嗱， 唔知係新聞，係唔知方川華女係新聞， 嗱喺日本而家因為日本鋼鏈上劇場版啦真人，咁咧就叫方川華剪嘅，咁件事係仿就。除了找了演出的本乡奏多和本田亦做访问之外，就特登找了第一次真人上镜的方川宏老师， 但遮遮遮 虽然戴面具啦，戴住个阿爹睇见佢啲牛妈面具啦。 而当时人一开头就话，虽然大家睇到系阿爹牛皮，我系人类嚟嘅，我系方川宏， 我系人 类。即系咧，佢讲咗几句先笑，就系阿本田问佢，点解你冇写咗大作黑埃嘅外传啊？你过去啊，佢话。我冇谂过，我冇谂住写外传，话佢外传，所以完全冇谂过啊！ 佢唔系话冇谂过外传，佢冇谂过佢哋之前发生过咩事。 因为我嗰阵都唔谂住话。另一个讲法就，另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人造人咧？高山男宝人造人咧，点解又时大只时瘦嘅？系人造人啊嘛，只身嘢一变嚟变去啦。 佢第一句反应应该真少少，我冇谂过啊嘛，其实我冇谂过。 好多嘢，佢 哋其实我冇怀疑过。跟住嗰句先，跟住先，我谂佢应该突然间谂到，系佢系人造人，唔系佢系变身的人造人嚟噶嘛。 咁时大时就好正常， 好正常。 唔系套都好舒服啊， 好方川黄色嗰种就系随我听嘅，好随便。 好随便嘅系，你咪阿廖生一样嗰个情况啊。 然后最可，我觉得最可爱嘅地方就系有人出嚟话，有人做新闻。嚟噶，系唔知某个类似内容弄错，唔系好记得啦。即系啲小报型嘅喺度话，大家惊呼佢竟然系男，竟然唔系男人。我话你呢单嘢，你咁戆居嘅惊呼先系新闻咯。OK， 牛妈牛姐喺度咧，因为根本上睇开牛姐漫画都知噶啦。 系咯，佢入边都讲话明佢自己生仔咯。咁而家呢个现今科技系咪俾暂时未有办法男人生仔嘅？ 肯定系。我哋牛姐嘅老家佢牛老打佢都上咗电视啦。 系 好啦，咁今个礼拜啦，咁咩再其他新闻嘅，咁下礼拜到此为止，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